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朝早嘅时间6:09，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系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早上嚟嘅，咁啊都时间又眨下眼，哇好快脆啊，嚟到咧就系3月22号星期三啦，咁啊农历咧2月初1嚟噶咯，咁啊你话都几快咧，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啦，喺晨光第一线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卷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啊，喺星期三嘅早上啦，继续啊加油努力做好自己嘅工作，希望大家都啊今日啊继续啊好似平时一样攞个心出嚟，千祈咧就唔好懒惰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一项嘅运动咧，其实我自己都非常之喜欢。虽然咧，你话我玩咧就真系好水皮，咁但系咧，我自己都好欣赏咧呢一种运动嘅拼搏啊，以及咧就系佢哋嘅速度、节奏、策略，同埋佢哋一下爆发力嘅所有决断性嘅嘢，都系永远都喺一下嗰度决定嘅。咁啊，讲紧咧就系一个嘅棒球嘅运动。咁啊，而家正值咧就喺世界嗰度啦，有一个咧就系世界经典棒球赛，咁啊唔单止咧就净喺亚洲会举行，咁世界嘛，咁啊寻日咧就有一场嘅棒球比赛，咁啊就喺迈阿密嗰度咧就举行嘅，咁啊两队嘅球赛啦，球队嘅分别咧就系嚟自日本以及咧就墨西哥，咁啊头嗰六局咧都会见到就系墨西哥领先3分嘅，咁啊一直都系领先紧啦，咁啊日本方面又打得进攻方面啊又唔系好。着紧啊，可能真系突然之间飞咗去美国嗰度比赛啦。好啦，咁啊跟住咧第7局嘅时候咧，咁啊如果冇记错啦，咁啊日本咧就终于凭咗一个全垒打，咁啊攞咗3分追翻平。咁但系跟住嗰局咧，墨西哥又领先2分啦。咁啊变咗咧就以呢一、這个嘅叫做5-4咧，5-3咧就继续领先啦。咁喺同一局入边咧，日本队再攞多1分先，咁啊变咗咧就系领先5-4。去到最后第9局嘅最尾一个回合嘅时候啦，咁佢哋亦都係凭住有两位嘅选手上咗去1垒同2垒，咁简单地嚟讲即係呢就准备有得分嘅机会啦。其后呢就凭住一位叫做川上中隆嘅选手，我记得今年好似都係23岁，咁都係非常之年轻嘅选手嚟嘅，咁佢呢就打咗一下。最好咧就因为佢嘅整场嘅比赛其实表现都系普普通通啦，咁但系佢竟然间咧凭住呢一打，咁啊喺棒球嘅术语嚟讲就叫做2垒安打，咁啊打咗出去嘅时候咧，咁啊有两位嘅选手咧就可以成功咧就得分咁样，咁啊变相咧就即刻咧就以6-5比赛咧就会即刻就完结啦。比赛完结咗啦，咁最后以6-5完成。咁访问咧就问翻呢一位叫做川上中隆嘅选手嘅时候咧，咁佢自己亦都话到，其实喺几年之前，当佢仲系读紧高中啦，咁啊望住另外一位而家同属队友嘅大谷长平啦，即系都已经喺美国嗰度咧就揾食嘅呢一位日本二刀流选手，佢就话到咧，我好希望追及到佢嘅步伐，希望咧好似佢一样发光发热。亦都希望好似佢一样咧，造就咗一啲嘅成绩出嚟。咁所以咧，喺寻日一个咁热血嘅情况底下咧，佢就有呢一番嘅说话，令到好多人都会觉得原来自己嘅梦想就放咗喺一个嘅界别上边，而喺呢个界别上边就揾一个嘅目标，一个自己觉得系领军嘅人物，咁啊去到咧就追随住佢，甚至乎跟随住佢嘅步伐，做到最好。咁唔知道你听完呢一集嘅说话之后，又会唔会？心谂喺我嘅界别入边，总系有一两位系你认为可以咧，就系追及嘅前辈或者好友，大家可以不妨今日谂一谂，你嘅路向应该点样去，先至会更加能够发热发亮呢？ 年少的千千痴狂，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棒，想击破。 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知每步每步我誓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漂泊如烟，始终无悔，拼命过去追求。愿你知每日每夜为何战斗，别再有别人未明白自己伤口为了勇。常挂起天真笑容，迷信有一天成风，高举手痛想做千里外幻变彩虹，还是破空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是 这首歌曲来自 Super Moment， 乍然自刚。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即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八分的时间，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揭报纸咧，又系一啲关于到底边一个城市最适宜居住、最艰难嘅一啲调查报告。這个咧就系嚟自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啊，最新公布嘅一个叫做国际房价负担能力报告。香港连续第13年咧，就系居于全球楼价最难负担城市嘅榜首。 咁啊，樓價咧就對入息嘅比率由上一個年度嘅 23.2 回落至到咧就係 18.8 嘅。咁啊，但係有關嘅調查進行咗19年嚟咧最大幅嘅改善。咁但係同一時間仍然屬於咧就全球最高嘅一個家庭唔食唔飲，咁都係呢句噶啦，都聽咗好多年。咁但係今年咧嗰個數據就話到要18.8 年啊，先至能夠咧就係成功上車。这个报告指出，楼价对于收入比例 5.1 及 以上属于就是极难负担。最新排名第二和第五位，我们又看看了，分别就是澳洲的悉尼、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檀香山以及就圣何西，比率也都分别就是 13.3、 12、 11.8 和 11.5。 而楼价最容易负担的市场、我都想知道前三名呢就是美国的匹兹堡，咁啊，罗切斯特啦，同埋克里夫兰，以及咧就系圣路易斯噶。咁啊，至于新加坡嘅比率咧就系 5.3 嘅。事实上啊，受到疫情啦、加息以及咧就系经济等等因素影响底下，咁啊，上年香港嘅楼价结束连续13年嘅升势，全年下跌咧就大概 15% 噶。咁啊，至到今年一月份，楼价咧先至咧就系止跌嘅啫。咁根據翻咧就係差估處嘅樓價指數臨時數字啦，一月樓價稍微回升 0.6%， 咁亦都終止咗連續七個月嘅跌勢嘅。咁到底你係撐樓價升、樓價跌，定係睇完呢啲報道又會有一啲自己嘅想法喺入邊呢？ 期望世間風景美好，曉水播種那一。个做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知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仲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分数，只管编辑去宣告。 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追进，风光正在等我。仍能希冀，先可以走得过洪水，结果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 所信从未摇摆， 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还未到达连绵落土，而苍天有分数，只需一起去祷告。I choose to believe. Believe us 来自郑欣宜的歌曲。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星期三的晨光成语百科，同大家睇睇唐朝啊，有一位嘅姓张嘅著名画家，佢所画嘅山水松石非常之受人喜欢，大家非常之喜爱。佢画画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特别，能够用啊双手同时间咧系书写噶，即系简单地嚟讲，左右开弓，哇，相当厉害。令我想翻起《神雕侠侣》周伯通啊，左手画圆圈，右手画四方。佢话松树嘅时间可以一手咧就画嗰啲树枝，另外嗰个咧就画枯枝，而且咧仲画得非常之靓，含有咧就系大自然嘅风采。枯枝咧亦都惨如秋色。凡系见过佢作品嘅人都会十分之欣赏佢呢一招绝招，叫做双管齐下嘅本事。管啊，原来系指笔。咁啊，齐系指同一时间，原本咧系指两只手同时握住咧就系笔啦，去到咧就系描绘一啲嘅画作噶。而家咧双管齐下都已经用咗，就系两种方法同时使用，或者两方面嘅工作同时进行。香港好多人喺工作赚钱方面都系双管甚至乎几管齐下，但系有阵时用得多咧，都需要自己好好地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心情先至再出发，如果唔系啊，好易会变成好攰噶。今日嘅你又会唔会谂下办法休息一下呢？ 健康一戒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一面。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残忍起来，好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 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远忘。 半钟之前揾嚟张学友又十年啦，出面24度啊吓，咁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正式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双方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他又說中俄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雙方要擴大傳統貿易，持續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普京表示，俄方願意支持中國企業取代離開俄羅斯的企業，又認為應該進一步鼓勵俄中兩國以本國貨幣相互結算的實踐。他又提到，俄中打算就北方海路项目建立工作机构，认为有合作潜力。两国元首又发表联合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俄方重新致力于尽快重启和谈。双方强调，负责任的对话是稳步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并呼吁各方停止令局势恶化或者失控的举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记者时，回应有关英国向乌克兰供应贫铀弹的建议。他说，如果西方集团开始使用含有核部件的武器，俄罗斯将被迫作出反应。他又认为西方真是决定和俄罗斯战斗，直至剩下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英国的计划显示英方对自己的行动会如何破坏全世界的战略稳定已经失去方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就表示，美国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不过发言人证实美方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较旧型号的布拉姆斯坦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到访乌克兰，并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会面中欢迎岸田文雄的到访，又赞扬他是正直和强大的国际秩序捍卫者，亦是乌克兰的长期朋友。他说已经接受岸田文雄的邀请，将透过网络连接出席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另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政府已经建议中国加入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乌方仍然等待回复。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将会通过北约的基金提供$3,000,000，以协助乌克兰购买非致命军事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甚至乎如果是太大雨咧，可能有啲行程要改动添噶吓，大家有心要留意啦。 系啊，都讲到明啦啊，随后一两日咧，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 嗯、 啊。 嗯，嗱，成日都系咁样嘅，即系佢话嗱，随后呢几日啦，或者未来嗰几日啦。大約是怎樣呢、啊、他已經有這些說話的，不一定是天氣的嘛、 啊、 就算在我們日常生活或者我們的工作上面、 啊、 我們都會有這些這樣的預計行程的、 啊、 你預計行程我當然有預計準備的啦、 啊、 我一定會準備完的嘛， 好像去旅行一樣的嘛，一定有 plan 的嘛， 是啦、啊、是啦、啊啊、你一定 有一個計劃，有一個 plan 在這裡你才做到的、啊、無論是哪一樣東西，活動又好，工作又好，或者日常生活都好，你預計了的東西如果沒有發生， 嗯， 你嗰陣時嘅心情會係變成點咧？即係有啲咧就會好敏，即刻會好敏感啦，因為喂我預咗咁樣，唔係咁樣，好敏感啦。有啲咧就哎呀好緊張，哎呀點算咧？點算咧？即係好似有一種好不知所措嘅感覺。 會唔會係 一種人咧？而另外仲有一種人嘅就係咧，哦咁啊咁咯。冇嘢啊，改咯，即系有啲咁样嘅、啊， 系咯， 有冇留意咧？ 会唔会系视乎咧你所期待嘅事情系好定系唔好啊？例如 啊， 因为有阵时候如果我期待嗰件事系好嘅。 啊、 我就满心欢喜，例如啊，我生日啊，我啊谂住屋企人点同我庆祝啊，阿仔又几咁咧孝顺啊，跟住边个又做几多嘢啊，我会点样受到万千宠爱啊，总系谂呢啲嘅话咧，咁你生日嗰日就多数咧都系会失望嘅。咁但系如果嗱，你另外一方面咧，就例如，如果我有一日啊，例如有啲 proposal 交俾老板嘅，但我直头嗰日我做都唔记得做，哎，弊家伙，翻到公司点算？我预期咧系一个好差嘅预期，一定俾人肥啊，随时收信啊 ，warning letter， 点知翻到乜事都冇？ 嗱、 啊，咁呢两个，一个咧就期待好多好开心嘅嘢，咁最后可能冇发生，你就会失望啦。但我期待好多恐怖嘅嘢会发生咧，原来佢冇发生，我又好 happy、啊。 哦，呢、這个亦都有可能噶，即系譬如咧，我成日都话，当年咧1999年嘅时候咧，即系99年之前咧，已经传闻1999年啦，九星连珠啊嘛，咁啊地球末日啦， 系、哦、有千年虫啊嘛，哇，嗰年真系惊心动魄噶，觉得 好多嘢发生啊嘛， 系， 咁其实咧，可能你当时年纪仲细，其实全1999年世界末日咧，已经系80年代开始传噶， 有啲咁嘅事， 系啊，传咗十几年噶， 吓， 咁跟住传完之后。我冇嘢喎，咁跟住又有嗰套2020定2002，我唔記得咗啦，又傳一次啊嘛，連電影都拍埋，跟住又冇嘢啊嘛，咁嗰啲咧就係話喂，預期一啲唔好嘅嘢發生， 嗯， 但係跟住冇事，咁你會滿心歡喜啦， 係啊， 正話你講嗰啲咧就預期一啲好嘅嘢發生，跟住冇嘢發生啦，跟住冇嘢發生你就唔高興啦，所以咧其實兩樣嘢歸根究底係一樣嘢嘅啫，點解你嘅預期？会有一个情绪喺度， 嗯， 即系譬如你预期系会开心， 嗯， 预期系会唔开心，都系一种情绪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其实如果唔想有呢种落差，好简单啫嘛，你唔好预期将会发生嘅情绪咪得咯， 嗯。 嗱，譬如你预期有人同你庆祝生日，其实唔一定会开心噶，可能佢哋准备咗一个。用芫茜做的蛋糕， 哎呀， 你不开心咯， 哎呀，咁啊真系真系好唔开心啊， 即系好难讲噶嘛，咁所以我成日有句说话，以前咧会我都会有呢种咁样嘅情绪预测嘅咁样，咁但系而家随住年纪增长，反而咧有一句说话我好喜欢， 嗯， 既来之则 安之， 系啊，即系无论系边一种情况， 嗯， 既然佢要发生，由佢发生， 嗯， 发生咗之后。咪用一个最简单嘅情绪接受， 嗯， 不能太高，亦不能太低，咁、就 OK。 啊，即系凡事取一个中庸之道都系。 系啊，系啊。咁当然有啲人话，喂，系咪老咗啊，年纪大咗先咁样化境啊，叫做。咁你亦都可以咁讲嘅，亦都可以咁讲，因为可能年轻时代你咩情绪你都试过啦嘛，高低起伏都试过啊嘛。咁原来令到自己最舒服嘅，都系呢种最。简单的生活， 嗯，咁啊，所以大家今日都呼吸一口空气之后咧，感受一下简单带俾大家嘅快乐。 嗱，所以唔好期待晨光每日都会有正能量啊，未必噶。但系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开心，哇，即刻觉得赚咗，系咪？ 系啦，最紧要都系咁样， 就系咁。 好，我哋翻嚟继续一齐做节目，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 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朝早嘅时间嚟到6:43分啦，时间都过得好快啊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今日都会去到27度噶，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嗱，随后一两日，头先同中哥讲过啦，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咧就有雷暴。嗱，下周初气温啊稍为下降，咁但系仍然都系有几阵雨噶。而家见到出面嘅室外气温系24度啦，相对湿度咧就84%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大家可以呼吸一口新鲜嘅空气啦，因为咧。都是属于二的，咁低水平嚟嘅，咁但系睇翻未来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啦，咁头先都预告过噶啦吓，咁未来几日啦，咁见到星期五六日啊呢三日咧个骤雨咧就会比较上多啦，咁如果你仲想把握住咧就冇咁风险大落雨嘅话咧，就系今日同埋听日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整个星期咧都会keep 住有啲雨水噶啦，咁所以咧可能要准备定将嗰啲三叔遮或者啲雨具咧攞翻出嚟准备应用啦。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 当你拖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正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一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讲，其实望越界，求高手演算出会否失败，如拿着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猜，不停摆左与右，难捉的变幻球，还望你开一串窗口。其实我好想呼救，有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暧昧时解读对手。相思太平天将勇敢的距率多大，傻傻地像少女偏是我，正渴望着正解，不停摆左与右，难捉的变幻球，还望你开一句金口。其实我好想呼救，有这种 没有，男孩从来不擅长。 手，下秒就定情，抑或只知春就够，不太寻常的 早上的六点四十九分啊，揾嚟呢首嘅歌曲啊，佢系嚟自 Anson Bean， 一首歌曲嚟自佢嘅《聪明豆》。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即场 KOL， 今日又系时候减下噶嗱，电话侧边已经拨通咗我哋今日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圆圆 Circle， 早晨啊， 喺度啦 ，Circle， 你哇，一听到 Circle 把声咧，已经个人又开心翻晒啦，即系有啲咩压力嗰啲咧，听到啲快乐嘅声音啊，似乎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减压方法噃， 冇咗啦，系咪啊？除咗声音之外咧，今日仲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咦，会唔会可以即系 level up 啊，即系成个人嘅心情可以翻翻嚟咁样咧？ 好紧要啊，紧要呢、啊、个。 插电咁样咧，其实原来咧喺十九世纪初，其实都有人用噶啦，就系、是、透过想象咧，点样透过想象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平静，或者好似插咗电咧，同自己嘅身体喺嗰个情绪咧可以平静翻，可以重新有力咁样去继续面对挑战咧。咁、咧，我就觉得咧，你话简单嗰个例子咧，就你谂起一啲惊嘅嘢，你自然就会有一啲嘅惊嘅情绪啦，或者一啲负面嘅情绪啦。我突然间谂起，即系如果我惊老鼠咁样啦，突然间谂起老鼠咧，即刻有一啲反应咁样嘅。咁、但系我又想调翻转啦，我细个咧成日咧都想象咧会中意望住个天嘅。我又问下小白有冇试下先。好多人咧到依家，我到依家都有做噶。有阵时望住，尤其是好天咧，蓝天白云嘅时候咧，我就会咧谂下咧嗰啲云咧似啲乜嘢。例如 我蓝天嘅时候咧，成日望上去就系见到自己只眼嗰啲飞蚊咋。 系咩？ 系啊，人越大啲飞蚊情况越犀利。 好啦，咁咧你就自己去搵一搵咧。如果有云嘅时候咧、尤其是有时啲棉花云啊，你好多人会影相噶嘛，你会突然间发现即系一啲社交平台都好多嗰日有人 post 嗰啲相咧，就知道今日个天。天气咧应该都唔错啦，又有一啲好靓嘅云啦。我细个咧就好中意幻想一下咧，嗰啲云系咩形状啊？ 咦，呢个真系细个时候读书嘅时候，老师会问过，你见唔见到啲云啊？出边似咩样啊？咁样 啊，系啦，我真系会有做噶、哦，即系我唔知系老师教啊，定系细个真系会留意多啲环境嘅嘢咧。我到依家都会嘅，我抬高个头咧会望下哇。就算佢唔似一樣嘢都好啦，如果係好即係好分明有藍天白雲咧，你都會幻想得到咧，嗰嚿雲好似好舒服咁樣噶，即係好似一瞓上去咧，你其實如果好現實，你知嗰啲係煙嚟噶啦，即係承托到你噶，咁但係咧。其實你透過你幻想咧，你就會覺得佢好似好軟綿綿啊，好舒服咁樣啦、啊，好似嗰啲羊毛咁樣。又或者我曾經即係會睇到話，好似有隻豬喎、哦啊，好似有一隻雀仔喎、哦，即係你都會覺得心情咧都會舒服咗。咁所以咧，其實點解話？有一啲嘅心理學喺心理學裏邊咧，都會用一個意象嘅鬆弛法咧，就係話透過一啲想像嘅一個輕鬆嘅環境、舒服嘅環境咧，令到你能夠鬆弛落嚟。咁、咧，我就會咧嘗即係其實聽眾都好簡單嘅，最簡單咧，我就話而家未必出到遊啦、打開一本旅遊雜誌。如果你鍾意去日本嘅，咁、你咪打開本旅遊雜誌，尤其是而家三月，你會想起咩呢？唉，你想起到就櫻花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我呢就啱揭開咗呢，就係、是、富士山啦。河口湖嗰張相、啊， 哇，好靚啊！ 係啦，咁你可以呢預備一啲咁樣嘅環境呢，令到容易自己呢進入嗰個狀態。因為你有陣時喺佢身喺香港而家好似好難諗喎咁樣，咁但係你透過一啲嘅圖片咧，會唔會令到你容易進入嗰個狀態呢？其實會嘅。咁、你咪揀一張相咯，睇下小白你又揀咩？可能北海道又好啦，福岡又好啦，喺唔同嘅地方都好，即係你自己容易令你輕鬆嘅。我都有諗過，譬如冰島啊都得 嘅。係咯，係啦，自己以前咧曾經去過嘅地方咧，似乎容易啲代入去噃。 冇錯啊，因為你真係經歷過喺嗰個環境裏邊啊嘛。 嗯。 所以點解我揀河口湖呢？因為我真係好鍾意呢個地方，所以呢我就揀咗喺一個富士山下嘅一張相啦。咁好啦，有幾個 set 嘅，咁我講一啲重點啦。係啦，第一呢就係你我哋成日講話嗰個呼吸啦，透過一個腹式呼吸呢，令到你容易集中精神啊，係啦，進入嗰個狀態。咁你眯埋眼 靜靜地揾一個地方，咁 啊 spend 20分鐘到啦，你要有20分鐘嘅時間俾自己啦，係啦，咁首先咧你就透過呼吸咧，令到你自己放鬆，有一個初步嘅放鬆先，亦都提住自己，我要輕鬆落嚟啦，咁樣， 可能聽聽下啲歌，令到自己放鬆咗先，跟住先至開始咁樣。 系啦，或者即系唔系嘅，你可以集中翻喺个呼吸嗰度，系、一个宁静嘅环境都得嘅，系啦。 明白。 好，咁第二咧就系、你尝试咧，头先我入面有个有幅图嘅，咁你从我哋有几个有几个触觉噶嘛，咁我哋就从视觉开始先啦，系啦，视觉系点样嘅咧？咦，咁如果嗰个环境咧，你谂一谂啦，喺富士山下，即系我尝试咁谂啦，系咩颜色嘅咧？系会唔会系一啲好草绿啊？哇，个山咧，原来上面仲有啲白色嘅雪冚住、啊。咁嗰个山咧就开始依、這个月份咧就开始有绿色啦，开始回即系、就是、春回大地啦。咁可能咧又侧边又可能有花又开始出现咯、啊，系紫色嘅咧，系咩色嘅咧？你可以透过即系、就是、你会用眼睛去望到嘅嘢嘅方法咧，去谂一谂嗰个环境会系点样嘅。系啦，系有几舒服，可以俾你一种平静嘅感觉啦。 不断想象。 你望望个天。系啦，不断想象，你谂下蓝色嘅天，哇，已经觉得正啦，咁样。好啦，除咗视觉之外咧，就系、一个嗅觉啦。你会闻到啲咩味咧？喺嗰个环境、我就会谂起咧，当时如果我去过咧，系闻到一啲树木嘅味道啦，阵风吹埋嚟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青草嘅味啦。系啊，因为你喺公园喺郊外咧，都系会有一啲大自然嘅气息噶嘛，幻想得到咧。如果你去过， 我不断幻想紧啊，而家不断幻想紧。 系啊，我见你好投入啊。好啦，跟住咧就系听觉啦。喺一个即系富士山下或者即系你喺公园嘅时候，你会谂到啲咩咧？可能系即系会听到啲咩咧？可能系风声吹过嚟，吹起啲树叶嘅声啦，吹喐树嘅一啲树枝嘅声啦，雀仔嘅即系喺度唱歌 啦， 系啊。或者唔知會唔會遠遠有一啲嘅個湖吹過，會唔會有啲聲咧？即係可以幻想一下啦。或者唔知會唔會有人喺度唱歌咧？ 係喎、 因為你喺郊外喺公園，可能都會有唔同嘅人喺度噶嘛。咁咪幻想一下會聽到啲咩聲音啦。跟住觸覺啦，因為咧其實你經歷咗咧視覺、嗅覺、聽覺咧，應該都輕鬆咗某一個程度嘅。咁你試下諗下咧。如果係喺當時嘅時候咧，觸覺會有啲咩咧？啊，如果我係喺個草地嗰度嘅，咁我會啊，即係摸到個草地，尤其是我最中意除鞋咧行草地嘅。嗰個腳板咧踩落草地嘅時候係咩感覺咧？ 幻想翻出嚟嗰個感覺。 係啦，譬如太陽曬落嚟你嘅皮膚嘅時候嗰種温度啦。係啊，呢、這個都係一個觸覺嚟嘅。或者啲風吹埋你塊面嘅時候係温柔地吹埋你啊，咁你會有啲咩嘢嘅感覺呢？咁你可以幻想一下，好、舒服㗎，尤其是呢又有少少熱又有涼風咁樣呢，你諗下你喺山上面都係咁㗎，行到好熱嘅時候嗰、那個涼風呢你幻想到係幾舒服㗎， 係 啊，就可以幫你減溫 㗎。即係而家諗返你，譬如我登高嘅時候呢，去到雲咁高嘅地方呢，啲雲撲過嚟呢嗰種清涼同埋已經帶點寒意嘅感覺，係啦，又有啲濕嘅感覺咧，我都好容易令到我容易代入翻嗰陣時嗰個情景咯。 係啊，所以你有一定有一個咁嘅經驗嘅。咁最後啦，就係、咧，你可以幻想下你自己喺嗰個咁舒服嘅環境做緊啲咩啦。我咧就諗緊咧，我應該揸住一杯薑嘅蘇打。 薑，哇！點解要薑咧？又可以暖胃係嘛？ 係啦，跟住咧但係又但係其實係凍嘅。蘇打，咁咧又有少少哇，即係曬住太陽。好温和嘅太阳，拎住杯我中意饮嘅嘢就是、姜嘅苏打咧，哇好正啊！成个意境咧都可以幻想到好舒服嘅。但如果你譬如中意饮杯热茶嘅，亦都得。你可以谂下你自己喺嗰个环境做嘅咩咧？睇杂志啊，或者可能睇紧一本自己好中意嘅书啦、那个意境可以即系令到自己舒服嘅。 咁啊，全部都系一啲令到自己可以放松，都系用想象力咧。就已經可以將自己帶到去一個咧輕鬆啲嘅環境，唔需要特別花另外嘅金錢啦，或者用好特別嘅方法。但有冇啲竅門可以令到我哋啲聽眾咧？除咗係你頭先都話可能要揾個地方靜一靜先。如果啲聽眾真係靜唔到嘅，點樣可以容易啲投入自己可以代入去呢啲意境入邊咧？ 其實咧我諗選擇嗰個環境咧都係緊要嘅。 係 啦，呢個一啦，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喺嗰個 如果你喺屋企啦，或者可以嘅话咧，你嘅衣着啊，都可以换翻一啲比较轻松啲嘅即系装束啦。可能有阵时有啲即系家居服啊，你翻到屋企咪会可以有啲衫好舒服嘅。咁嗰个装束上边可以谂一谂啦，都可以帮到手嘅。咁所以咧，如果嗰个房间系得你一个，咁会好啲咯，即系会减低一啲周围嘅影响嘛。同埋咧，拎走个电话。 哦， 系啦，唔好响佢。 呢、這个真系关键啊！拎走个电话，令到自己咧可以更加容易集中精神啦。如果唔系咧，你就变咗你喺间房嗰度做咩啊？睇手机噶啦。 系啊，点解会拎走咧？有阵时你搞一阵机咧，佢都会突然间电咁样咧，都会影响到啊！直情咧，暂时放开，离开你个空间。 明白明白。 十分钟属于你自己噶咯。 系、非常影响添啊！如果你咁样滴两声啊吓。好啦，咁大家听众可以一齐用下呢个方法，想象啊，靠呢个意境咧，都可以咧就令到自己放松一下嘅。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Cycle， 拜拜。 O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十分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咧，除咗有白拳道小白喺度啊，继续喺度之外咧，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 早晨 Vicky， 咁啊，另外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 系啊，交通方面点咧？ 好啊，都系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排到去果栏嘅，咁睇一睇。提大家啦，将军澳嘅骏逸街仍然系有工程噶。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云街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仍然都系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葵涌嘅梨树路啊，受早前嘅啦爆水管影响，梨树路去翻城门方向，跟住和宜合道嘅中快线咧仍然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 咁其实好似今日嘅交通都好似都几畅顺， 系 咪啊？ 暂时系希望继续都系咁啦。 系啊，咁大家翻工咧就唔使。怕迟到啦， 系啊！听咗我哋晨光嘅交通之后咧，知道咦，而家周围都路路畅通，就 系 咁啦。 系啦，不过都有一两阵骤雨，咁有阵时叫做即系偏少少嘅地方咧，可能个能见度又会低啲啦。咁亦都温馨提示咁多位嘅司机大哥，最紧要揸车嘅时候咧，保持安全车速，保持行车距离， 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系啦， 呢句好重要， 即系搞唔掂啊！即系一见到嗰啲交通意外咧，心都慌。 系啊，你高速公路突然之间耷咧，其实都好危险。 嗯， 系啊，咁我想讲下啲特别嘢。今朝啊，小白，咁样我相信咧，个个都有噶啦，八达通系咪先？唔会冇噶，系咪先？咁啊，全香港咧，即系好多人都系会用啦。你真系好多货，即系电子货币比较方便啊嘛。咁好啦，咁原来咧，港铁咧有一个叫做咧全靠八达通咧寻找走失嘅老人，你哋有冇听过？ 我有， 我 呢个冇，我有听过啊。即系无论喺港铁又有啦，或者八达通公司自己都有啦，一啲叫做付费工具，佢哋都多咗同一啲运输机构去到联成啊。系啦，合作 冇错， 咁啊令到即系一嘟嘅时候，呢位uncle 佢应该系走失嘅，咁佢个八达通响嘅时候咧，系有不一样嘅声音嘅， 系佢哋嘅响声同我哋唔同噶， 系啦， 咁我讲下啦，嗱，咁其实喺九巴早前咧推行咗呢个寻奇迹计划啊，寻就 系 寻找嘅寻， 奇嘅奇， 奇英嘅奇啦，老咗一个日啦吓，迹咧就系足迹嘅迹，咁佢哋叫做咧寻奇迹计划啦，咁咧就透过呢个八达通嘅系统咧，就可以咧协助揾翻咧患有认知障碍嘅人士啦，咁家属就可以透过呢一个嘅顾客服务热线或者系佢有个 app 咧叫做互动对话功能啦， 就可以即時對話咧聯絡到九巴，咁咧就提供走失咗長者嘅八達通號碼。 誒、欸，即時對話㗎？ 係啊，有個 app 啊，有個 app 有個即時對話。 唔知有冇見埋樣嗰只即時對話？ 咁又應該冇見。 因為有陣時候如果你對話，譬如有牽涉到走失老人家嘅，咁、可能譬如我走失咗我屋企人嘅咁樣。咁我都要見下， 即係 confirm 望 下， 係啊，係呢個係啊，係啊，係我邊位咁樣， 係啊，因為佢個熱可能嘅熱線對話嗰個 app 咧就係 for 你嗰啲人工智能嗰啲好方便嗰啲咯。咁、但係咧最好就係做下佢客戶服務熱線啦。但係佢有辦公時間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就要睇下咩時間咯。咁、你只要話翻俾佢聽，你嗰位長者嘅八達通號碼咧，咁其實可以幫你揾翻。其實九巴好得意喎，平均每個月你知揾到幾多？揾到15宗喎、尋找呢一個協助呢個失蹤嘅長者個案喎，九巴。系啊，但系当中咧最麻烦一样嘢咧，只系得咧45% 咧能够获到家属提供八达通号码嘅，即系得45%，其余嗰60%系揾唔诶冇提供到嘅、所以而家咧八达通啊或者系九巴咧就呼吁啲市民咧就记录咧屋企长者嘅八达通号码，咁、一旦不幸走失咧就可以揾翻嘅机会咧大大提高。我知道咗呢个资讯，我就抄低咗，抄低咗我妈同埋我奶奶嘅八达通号码， 即系全家人啲。number 真系要写低晒， 即系以防不时之需啦。当然，你话哎呀，佢哋冇事嘅，都冇认知障碍，我明白。有时啲嘢突然发生，嘢冇人知噶嘛，又系写嘅。 系咯，或者你个八达通突然之间唔见咗咧，咁、你 系 报新嘅时候，你可以根据呢个 number 咁啊，知道边一个人用过你呢个八达通啊，买同糖我都知啊。 系啊，所以其实抄得好紧，所以有全家嘅八达通我抄低晒。咁好啦，因为咧可以讲下一个实例啊。 抄埋我嗰个不如？ 你自己抄啦， 我睇埋你啲点。 咁又唔得。你自己私人嘅嘢，我又唔可以攞你哋啲資料嘅。 緊要 嘅，私隱好緊要啊！ 信任你嘅， 咁啊係，我都好信得過嘅其實嗰人。咁啊講翻啲實例啦，幾得意嘅嚇。早前咧就有位老人家啦，就經過依個系統咧就揾翻嘅。咁原來佢係有輕度嘅腦退化啦。咁喺傍晚嘅6:00，佢就喺馬鞍山咧就上咗依個佢係葵涌村嘅巴士40X 之後咧就失蹤咗。咁屋企人咧就聯絡依個九巴熱線，佢打去九巴熱線啦，就提供到依個八達通號碼。咁啊熱線員工咧就即刻通知嗰啲嘅支援部門啦。咁喺九巴嘅中央系统登记咗系八达通号码噶嘛，咁所以夜晚10:00咧，个系统咧就侦测到呢个伯伯咧就用过呢个八达通喺荃湾嘅杨屋道上车去咗沙田广元嘅40搭49X 嘅巴士站啦，跟住咧就立即咧就发呢个短信咧俾啲九巴热线员工啦，同埋电台嘅同事，再通知车务督察同站长，哇犀利咯！20分钟之后，个车务督察咧就喺呢个荃湾嘅六阳新村巴士站截停咗个巴士，咁就等呢个伯伯咧落咗车之后咧就陪住佢，等到佢个女翻嚟啦，一等佢都接翻佢走啊！你系咪好好嘅配套啊，九巴？ 好好、啊， 系咪好犀利啊？ 同埋我啱啱喺度谂啊，点解会唔会系因为最近有消费券？因为消费券八达通都有得攞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登记资料有可能伯伯咧就系攞呢一个八达通嚟登记，所以屋企人就有呢个 number。 嗱，即系佢嗱示范，佢就咁样计啦。佢冇错，你讲得啱啊 ，Vicky。喺傍晚6:00到10:004个钟头，佢就揾翻呢个伯伯啦。咁所以其实九巴希望咧，透过呢个非政府组织咧，就进一步推广呢个计划啦。例如捐赠呢个巴士站牌俾安老院啊，做个仿真。嘅巴士站，咁因为咧，其实对唔少长者嚟讲咧，巴士站系咩啊？系一个熟悉嘅环境啊，有亲切感嘅环境咯，咁咧可以令到佢哋感觉喺个小社区度，咁所以其实咧，想讲咧，到而家开始。本港同埋海外都有12间嘅安老院舍咧，放咗一个叫做爱心巴士站牌。 哦， 系啊， 爱心巴士站 牌。系啊，好，我又再同你分享一则咧比较有趣嘅新闻啊吓。原来咧喺澳洲咧有一间安老院咧，真系有个真实嘅香港巴士站牌，系1:1噶，唔系缩细放大，真真实实嘅1:1嘅喺澳洲。咁原来就系帮一啲失智长者咧就搵翻旧嘅记忆啊。咁香港咧好有心，香港有个记者咧就特登去嗰啲院舍度做呢个采访啊，喺澳洲。就院舍，咁原来发现咧，呢张站牌对佢哋嚟讲咧，真系有不同嘅意义嘅。有啲长者咧就因为呢个站牌，就吸引到啲咩？吸引到佢啲孙啊，了解咗香港嘅旧故事。 系 系啊，三代人更加多共同话题。 哇！ 系啊，就因为个巴士站，可能佢个孙系 电影桥段嚟 嘅。 诶， 我话俾你听啊，小白，人生如戏， 咁梗系啦。 好多咧戏剧发生嘅嘢搬上银幕嘅嘢搬上人生系好贴嘅。 戏又如人生 咧。冇错啦，咁咧另外咧嚟一另外咧，佢都问咗几位嘅，另外一位。失智长者的老人家就找回香港的旧日的记忆啦。咁另外一个姨姨咧仲得意，佢喺黄昏的时候咧，一到黄昏的时候就心急同埋好不安啊。咁啊，净系记得要找巴士站去凑个孙。咁、 那個員工就跟他講啦，哎呀，你翻埋你自己嘅床位坐啦、嗯，巴士就嚟，佢成日企喺個位度，就話我要企喺度等我個孫，湊我孫啊，咁、嗯、但係其實真係冇噶嘛，咁點咧？咁啊成日咧啲員工就話，哎，你翻上床坐啦，咁啊華傑都唔聽喎、嗯，啊點知好彩咧，好彩咧就係、是、有啲諗到一個方法，就係喺佢嗰度喺真係喺個院舍度，喺澳洲呢個院舍度咧安裝一個真嘅1:1嘅巴士站，咁、 嗯、 跟住咧呢一、這個沈沈咧，佢可以咧係揾翻佢記憶啊，因為佢直情企喺個巴士站度，見到個巴士站，咁、咧就唔使走嚟走去啦。咁啲院舍嘅姑娘咧都覺得好舒服啦，因為你走嚟走去都危險噶嘛。佢企咗喺度，喺個巴士站，佢就擺埋啲座位，佢坐喺度咧，佢竟然可以咧揾翻一啲以前嘅回憶啊，同翻個姑娘講啊，我記得以前我仔、我個女，我係點樣去接佢嘅，同埋我孫我係點樣接佢咁樣。所以你話一樣嘢可以令到人記翻回憶，係咪好重要？係好得意啊！依一個，所以九巴推行呢個尋奇蹟嘅計劃咧，大家記住啊！所以記住，而家咧就好好咁樣抄低你屋企嘅長者啦，一啲嘅號碼咯。咁你知啦，以防不時之需。咁我覺得好好嘅。 係啊，嚟緊咧嗰個支付系統都越嚟越多啦。全部抄曬佢。 係啊，驚跌咗。 有啲咩事咧，就即刻咩卡又好，人又好揾得翻曬。 好忙碌啊，要抄低好多嘢。 但係呢個好有意義，我覺得係咪先？最主要就可以令到啲長者可以尋回翻佢記憶啊嘛。 啱嘅， 好神奇啊！ 系好有意义，非常好啊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又话 O 喎，早晨啊 O。 喂，早晨啊 Vicky， 早晨小白， 早晨啊 O。 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今日系咪天蒙蒙啊？ 系啊，依然系咁啦。咁都系咧阴阴天咁样，麻麻地啊吓。不过咧，留意翻咧，今日咧暖和咗好多啊，可以用热去形容。哇，琴日咧晏昼嘅时间，我唔知道小白咧同埋 Vicky 咧有冇喺街嗰度行过一转啊？我直情流起汗啊，已经 系啊，热啦开始。 你又热血咧个人， 可能如果嗰阵时候，哇，琴日最高气温去到27-28度啊，都唔系讲少啊吓。咁如果再升多一两度咧，见到个三字头咧，唔系岁数啊，系个温度见到三字头咧。啊，就真係有少少初夏 feel 噶啦，所以大家想叫做啊留意翻呢個春天嘅尾巴，春天嘅尾巴係咩咧？就係、是、咧啊白花盛開咁樣，而家喺路邊啊，成日都見到好多唔同嘅花都已經開得好燦爛、好靚啦咁樣。咁啊更加多咧，朋友仔依家你就算啲老友記咧，都係用啲勁嘅智能手機啊嘛。我見到佢哋成日喺街邊嗰度都 影相係咪啊？ 係啊，影相啊，有啲咧叫做公公咧，又幫啲婆婆啊留下倩影咁樣啊，咁咧我就影低咗呢一幕啦，因為呢啲都係嗰啲大家覺得啊愛情嘅印記啊，可以長相厮守啊，點解可以年紀咁大都可以咁好啊，咁浪漫啊，咁樣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住呢份甜蜜啦，咁樣好啦，咁啊詳細天氣當然要交翻俾兩位拍檔啊，同我哋一齊睇下啦，好嘛？唔該曬。 好啊，好啊，咁而家咧嘅氣温咧係24度，相對濕度83%，而今日短暫時間咧係有陽光嘅，有一兩陣嘅驟雨，而最高嘅氣温咧係真係去到27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啊，都係會有短暫時間有陽光啦，有驟雨啦，所以大家咧出街嘅時候記得要帶翻把細遮啦。 咁除咗一兩日咧，咁驟雨都逐漸增多，同埋有雷暴噶啦嚇，雷暴都嚟啦。咁下周初氣温啊稍微下降，仍然都係有幾陣雨嘅。而家24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啊。 晨光大學。 好啦，朝早嘅时间，晨光大学咧电话旁边啊，亦都咧就系打咗俾阿 Terry 啦，咁啊有我哋嘅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早晨 ，Terry， 你好啊。咁啊，头先都讲过啦，而家都天气都非常之潮湿啦。下个星期又有啲雨啦，咁啊嚟紧又话有雷暴啊，咁啊都应该系湿噶啦。咁啊 湿地 啊。系啊 ，Terry 之前都几次都话过我湿滞啦。 我屋企都好湿啊，我而家长开抽湿机啊 ，Terry。 你长湿啫，我湿滞啊嘛。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去湿嘅话咧，其实又应该点样嗱？成日我哋话去湿，其实湿又系啲咩嚟嘅咧 ，Terry？ 哎、好好啊！我先讲下咩叫湿先啦。湿咧就系、是、我哋讲咧，我身体入边有好多液体噶嘛，有血啦，有津液啦，即系可以，譬如我哋眼唔干咁啊，又有津液滋润我哋眼睛啦。咁、譬如我身体有血啦，大家知道我整损咗会流血啦，咁样。咁呢啲系一啲嘅 對我哋身體好嘅液體嚟嘅。咁、但係咧，當呢啲液體如果我哋咧運行不適咧，就冇病冇痛啦。但係如果咧我哋咧運行得比較慢嘅話咧，咁我哋就係濕啦。咁即係話咧，佢所謂濕滯就即係話呢一啲嘅液體咧。身體好的液體行得很慢，咁當佢行得很慢，甚至停滯的時間我哋就成為一些濕啦，即係垃圾啦。我哋其實個名叫濕邪嘅，即係唔好嘅嘢嚟嘅。咁不過我哋慣講叫濕咁解啫。 哦，原來叫濕邪。 咦？咁風邪就係感親就會病，濕邪就係濕親就會病咁樣嘅意思啊？ 嗱，濕邪咧就即係話令到佢啲停滯咗嘛，即係我哋一潭死水咁啊，就冇乜生命力嘅，對個身體嚟講就係唔好，就係垃圾啦。咁你話風邪係咩意思咧？風邪有一個形容詞嚟嘅，不過例如咧，我哋頭痛啦，頭痛得嚟咧，佢唔係固定位置嘅，佢周圍走嘅，咁我哋咪叫頭風咯，係啦。譬如咧，皮膚有一個風疹啊、風爛啊，就係佢周圍走嘅，佢好似今次行呢度，第二次行第二個位置咁樣，行完咧又冇痕跡嘅喎，即係好似啲風吹過之後你冇痕跡嘅，咁所以我哋呢一個咧就叫風邪咯。 哦，咁如果你話即係好濕嘅時候咧，咁我要去啦，咁啊去濕咁對身體有啲咩好處咧？ 嗯， 因為啲係垃圾嚟噶嘛，即係好似你屋企咁，如果有好多垃圾嘅話，係咪好阻住你先？ 係啊， 即係我哋身體都係噶。如果好多濕嘅話咧，佢有咩表現咧？第一，如果喺一個皮膚，可以係一個皮膚嘅問題，譬如好痕啦，頭先講嘅風爛啊、濕疹啊呢一啲嘅問題啦。如果咧佢咧嗰個濕咧喺我哋嘅腸胃當中嘅，咁可能我哋就會冇胃口啦，好滯啦，又或者咧肚屙啦，唔舒服啦。咁樣譬如話我哋嗰、那個嗰、那個濕咧，譬如喺咧、那個肺啊嗰啲比較多嘅，咪好痰啊、鼻水啊呢一啲咯。咁所以我哋濕咧就係、是、垃圾，一定要離開我哋身體嘅。如果唔係，又會造成肥胖咧，全部都係濕啦。 嗯，咁我哋可以点样抌走呢啲垃圾啊？我平时咧有阵时都会煲啲去湿水嘅，又啱唔啱咧？ 冇错，嗱，好多香港人咧都好熟悉噶啦。我哋咧煲啲去湿茶咁样啦，或者生熟薏米啦，这个都系比较常见，我哋常用嘅方法嚟嘅。嗱，都得嘅，因为咧呢、这个的确去湿啦。譬如话好好饮嘅一啲薏米啊，加柠檬啊咁样。即系煲嚟当水饮啊，咁好好噶。咁但系咧，大家都会可能谂，咦，点解不停去湿，但我又不停有湿嘅咧？咁样系啦，因为我哋唔记得咗咧个湿嘅源头，即系话喂，你不停漏水，你净系去水，你唔去阻止个漏水个源头咧，咁你系屋企都会水浸噶。 嗯， 系啦。咁我哋系咪源头系啲乜咧？我哋源头就系脾胃虚弱啦。 哦，即系又食得差咁样啦，系咪啊？ 嗱，因为咧个脾胃做啲咩嘅咧？啲食物咧通过个脾胃咧就会做气血嘅。咁咧嗰个即系气有咩作用咧？气咧就系有个推动嘅作用。咁如果我哋个气唔够嘅话咧，咁个推动力弱咧，即系好似架车死火咁样，咁你咪唔喐咯啲液体。咁所以我哋咧就要通过气去推动。咁而好多时咧，大家讲得啱啦。喂，饮食系咪唔好咧？系啊，因为我哋咧，今日又话热热地嘛，一热啲人就会点啊？ 饮冻嘢， 冇错啊，饮冻嘢啊，食冻嘢啊，咁样咁于是咧个脾胃咧就好容易寒噶咯。佢寒咧，佢就咧唔发挥佢功能啦，做得唔好啦，个气唔够嘅时间咧推。於是咧又唔夠氣去推動一啲液體啦，咁就算有死水喺度，即係痰死水，我都要帶走佢噶嘛，即係我都要整走佢，咁我都要氣噶喎，咁你唔夠氣嘅話咧，咁我哋就啲垃圾越嚟越多啦，周圍積聚咧就會有頭先嘅問題噶啦。 所以其实我哋唔单止净系要做一啲方法，令到自己身体可以去湿，其实我哋都要堵塞。我哋平时就唔好饮咁多冻嘢啦。 系咯，直头唔饮水又得唔得啊 ，Terry？ 唔饮水又唔得噶，因为我哋身体里面真系七成系水分啊嘛，咁所以我哋真系需要好嘅水嘅，系咪？好嘅水咧，即系饮水入嚟，我哋身体入边咧，通过我哋个脾啦同埋肾咧。处理它令到它变为好的水给我们用的。除了刚才说喂我怎么做呢，除了喝即是喝茶之外呢，也都可以呢在飲食的方面健下脾胃啦，例如呢即可以雲苓啊白术啊这些啦，即是不用一定要薏米啊一定要红豆的。加上这些呢都可以有健脾啊，淮山都可以啦，就是煲汤啊这样。也都呢有一样东西就大家一定要喐的。 是 啦。我成日讲笑咧，就话大家如果唔喐唔运动嘅话咧，我哋啲气血就会停咗喺度噶。 所以都要喐多啲。 又系运动可以帮到大家。 系 啊，咁但系大家都会成日好惊嘅，我唔中意跑或者跑好辛苦，尤其而家好潮湿咧，跑唔系个个都好中意啊嘛，系咪？ 系因为唞气好辛苦啊，嗬。 系啊，但系可以散步嘅，大家都即系散步都系一个运动嚟嘅，即系唔一定要令到我哋大汗淋漓咧，嗰啲先叫运动噶。我哋慢慢去散步啦。咁其实咧，而家个天气比较热咧，其实都容易出汗噶啦。咁我哋通常坚持到起码半个钟至一个钟啦，慢慢散步都得嘅。咁其实有阳光嘅话咧，我哋出汗咧就真系将入边嘅垃圾排出嚟。当中咧，包括啲寒邪啊、风邪啊、湿邪都可以排到出嚟噶。 我哋成日都有个谂法咧，就系五脏六腑就比较常湿啦。其实我都有个迷思，就譬如手指啊、手湿脚脚呢啲地方会唔会都系湿嘅咧？ 有噶有噶，你见到譬如有啲人咧，佢生水泡啦，或者生有癣啊，嗰啲流水啊，嗰啲手指尖嗰啲位置都系湿嘅表现嚟噶。 哦，都试过、哦。真系试过手指突然之间有啲时间会有啲水泡咁样咯，但又唔痕又唔痛性噶。 系佢水泡都系噶啦。 系过咗一排咧就冇事噶啦。 因为我哋嗰个末端咧，其实即系喺人嘅末端咧，嗰啲气血相对嚟讲比较弱啊。如果你譬如休息唔够，都唔够气啦，好攰啊，咁样扯尽咗自己啦，咁样咁咧，嗰啲垃圾咧积聚咗喺嗰个末端嘅时候咧，咁就会难去啲咯。咁好彩，可能你身体都还好啦，休息够嘅话，身体就处理咗佢，咁你咪冇事咯。 哦，咁 Terry 啊，其实我成日都听人啲即系听人讲嘅，就系话刮痧咧嗰啲可以去湿啊，又系咪真嘅咧？ 哦，其实刮痧呢一啲咧，佢咧做嘅咧就系一个皮肤表面嘅，咁佢将咧啲表面嘅垃圾咧整咗出嚟，即系将佢所以咧将佢放咗出嚟嘅时间咧，身体就容易散走佢啦。如果唔系咧，譬如好多时候我哋会肩颈膊痛啊嘛，你摸落去好实噶嘛，就系嗰啲垃圾积聚咗好多，咁咧。於是咧，我哋咧用通過刮痧嘅方式咧，將入邊垃圾喂炒曬出嚟，炒出嚟喺個表面，所以你會見到咧，會出曬所謂沙，就是、一點點紅點嘅，咁樣，咁啊跟住身體咧就會將啲垃圾帶走啦，咁我哋就所謂咧就去咗垃圾啦。 哦，所以其實如果太濕嘅話咧，自己或者出去揾人幫手刮下沙都係有效嘅喎，係咪啊？ 都可以嘅，不过大家都记住，好似头先咁啦。如果我不停净系去湿啦，即系我哋一觉得喂痛我就刮痧，痛我就刮痧。但系咧，我哋冇谂到咧，我哋系要做运动啦，因为做运动可以令到嗰个肌肉真系自己去放松啊。咁亦都冇话饮食嗰方面去检点嘅话咧，其实咧，你不停喺度刮咧，就不停喺度痛噶咯。 明白晒。咁即系其实大家咧，除咗即系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嚟到去咧，令到自己去湿排垃圾之外，最紧要就系要堵塞，唔好再俾垃圾入我哋嘅身体啊，系咪 ，Terry？ 系啊， 好，唔该晒 ，Terr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俄罗斯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重新致力于尽快重启和谈。双方指出，解决危机必须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并防止形成阵营对抗，火上加油。习近平在记者会强调，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坚定站在和平对话和历史正确一边。普京表示，中国的建议可以作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础，但是西方和基辅未准备好。他回应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指如果西方部署带有核成分的武器，俄方将被迫回应。英国国防部批评俄方故意试图散播谣言，指陆军几十年来一直在穿甲弹中使用贫铀，强调是标准组成部分，和核武无关。俄罗斯亦知道这一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到访乌克兰，并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会面中欢迎岸田文雄的到访，又赞扬他是真正和强大的国际秩序捍卫者，也是乌克兰的长期朋友。他说已经接受岸田文雄的邀请，将透过网络连接出席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另外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嚟啦！我哋一齐出发，拯救世界！ 拼命跑，拼命去追。 打电换通常都是主角负责走出来拯救世界的，但在落印的世界，普通人都可以出一分力，成为别人的光。作曲填词骆印明，编曲范文浩、骆欧、陆伟峰，监制范文浩、骆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骆印明《微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需要太多。 每到四月嘅第一日，我哋都会挂住一个人，哥哥张国荣。 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一连两个星期纪念张国荣。 一众歌手主持重新演绎哥哥多首经典金曲，一追再追对佢嘅思念。 星期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而家嘅气温咧系24度，相对湿度83%。而今日短暂咧时间系有阳光嘅，有一两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咧系去到咧27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听日啊，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咧系有几阵嘅骤雨。而随后一两日咧，骤雨咧就会逐渐增多添，而且系有雷暴添啊。下个星期初咧，气温就会咧明显下降，仍然咧都系有几阵骤雨。大姐，大姐。 咁啊，带车系重要嘅，或者啲防水工具重要啲啦。依家乜嘢都有嗰啲防水物料嘅， 系、啊、 外套有啦，西装褛都有啦， 系 啊皮鞋又有啦，波鞋又有咯，系啊，依家即系好似乜都防水噶。 系啊，有一啲嘢喷完之后咧，就佢唔会入水噶啦，唔知点解。 咁啊，弊家伙啦， 点解咧？ 即系令到啲水鞋啊，或者嗰啲咩风褛啊，嗰啲行业咧就没落啦。我根本唔使买咯，咩都防到啊。 我见过有啲 做風褸防水鞋，其實佢演進咗，即係加埋啲防水嘢。 佢哋咧而家直頭有啲咧係標榜佢可以用水去到清潔添，即係當你行完啲好污糟嘅地方之後咧，佢話你直頭攞個水喉啡佢，你都唔入水，但係可以即刻洗翻乾淨，同新嘢一樣咁。 哦，即係唔入水添啊？ 係啊，呢啲應該都係納米嚟。 咁可唔可以著去游水啊？ 咁又唔得，咁又唔得，等於你部電話夠話可以防水啦。 不过唔好话电话，成日话啲防水标，啲标防水啊嘛，又话潜几多米，潜几多米，有冇边个真系试过潜落去？ 我唔敢啊！ 有想答 系有嘅， 我想答边个啊？就系咧嗰啲五指火柴嗰啲代言人， 就系佢真系 嗰、那个嗰、那个人，因为就算啊只标坏咗啊， 佢都会潜落去， 佢都会潜落去卖广告啊！当年我记得，哇，真系咪真系深潜？系咪真系？ 系啊！ 跌丝系咪真系潜到水啊？系咪先？我又唔系好信啦。喂，嗱，今日咧唔使潜水咧都可以过海咁啊！因为咧睇到报章报道咧有消息研究啊吓，嗱研究啫咁啊，嗱西隧咧有机会减到60蚊啦，咁啊红隧同埋 東隧咧劃一就收費$30啊，但係咧終於明白咧嗰個三隧分流咧嗰、那個利民嗰個位喺邊咯，就係、是、咧年底嗱三隧分流如果真係實行啦，今年年底咧晚間嘅時候咧就會劃一收費$20，即係三條隧道都係，即 係 如果你過西隧夜媽媽，即係譬如我近啲啦，即係夜晚黑可能我有個活動喺灣仔，譬如琴日有啲咩藝術展，哇想快啲翻到屋企，$20雞抵好多啊！ 快啲俾啲掌聲我， 好有嘢做咩？你有份，你有份俾獻計。 如果大家即係仲記得嘅話咧，我當日我哋之前即係一段時間之前，我哋講過三隧分流，我哋曾經講過話，嗱你點樣可以咩真係分到流咧？ 你用翻開咪個語氣先，我驚你用咗咪後個語氣，因為有陣時鐘哥咧有啲宏大嘅想法咧。喺咪后先讲嘅，系啦，你做翻咪前嗰个钟哥先。 你一系咧就三条隧道一样价钱， 系啊， 咁你就真系可以起到分流作用。 我记得你系有讲过嘅。 如果唔系咧，你稍有偏差，大家都会计嘅。即系譬如话，我、就算你西隧而家$70几-$80咁样啊，你真系平到$30，但系你红隧仍然都系$20。大家都會計，喂，我行嗰邊塞，但係我慳咗$10，我計翻有錢都仲有幾蚊落袋嘅話咧，佢哋都會行紅隧嘅。 係， 咁你點？ 尤其是揾食車嗰啲啦。 係啦，因為佢經常要用啊嘛。 嗯、 你幾時會真係會可以令到三條隧道平均地分配到啲車流啊？或者收費咧、 嗯， 大家就只會計個目的地。咁、 嗯、 如果我行西隧，可能有錢多咗，可能兜咗個圈，但係我快咗咁多、 嗯， 或者我順路咗好多，我七除八扣除笨有精、 嗯， 我就分流到咯。 係啊， 嗱，而家呢個就係啱。係 啦， 可能真係聽到我講、嗯。 當然呢、這個都係研究嘅階段啊，有機會年底嘅時候晚間就劃一收費。 唔使研究啊，做啊， 因為 聽鐘哥話係咪？ 其實某啲報章講得出嚟嘅成事率都高啊。不過 要講 啦，計啦，即係我哋呢啲梗係都要戴翻十個頭盔嘅。 不過仲有一樣喎，佢而家講話係晚間啊嘛，究竟晚間幾點開始又係一樣嘢喎？嗱，如果你話去到凌晨十二點 咁冇用啦， 咁、那個作用就真係不大啦。可能會有少少嘅，因為有陣時紅隧十二點都仲塞緊， 係啊， 可能會有啲幫助。 係， 但係如果真係想幫咧，計我話咧、 嗯， 其實。八點後啊，八點後嗰轉，即係譬如即係夜晚開始，大家放工之後嗰轉、嗯，你開始就平均收費咧，咁就真係幫到大家放工嘅時候路路暢。 最好就係咁、嗯，然後等大家習慣咗咧，用幾條隧道嗰、那個個模式之後咧，咁啊幾條隧道又多咗時間都係劃一收費。 我幾驚啊！小白話，等大家習慣咗幾條隧道之後咧。加快價先， 唔會，即係減咗好難加翻㗎啦。香港好多嘢都 係 咁。 最好就係越嚟越多唔使錢，即係譬如好似將軍澳隧道咁，而家都唔使錢啦。呢啲咪即係惠民咯，好啊呢啲要賺啊。 與此同時咧，我都睇到兩個好處啊。往後嗱，首先Vicky 啦，你都有車牌啦。嗱、 嗯， 我成日見到啲新考牌嘅朋友仔咧，我想讲 P 牌仔嘅，嗱呢啲俗称唔好啦，即系总之新牌仔啦，用新牌仔过红隧个口咧，尤其是九龙往香港段咧、 嗯， 哇，即系几车汇聚啊嘛，好多险象横生，好多时候都系咧唔知几时进几时退啊， 系啊，会好紧张噶， 啲大车咧又未必让你， 系 even 啲巴士都未必让你嘅，好老实讲， 你讲起红隧咧，即系我九龙嗰边咧。其实香港那边都一样，香港那边好啲， 是真的好啲， 冇咁多条线夹埋一齐。 九龙那边我见到很多车咧系停住了，因为你一停后面的车就逼你，一逼你咧，佢系挨到你好埋咁样过噶。 我发现嗰个关键位喺边咧，就是因为你香港那边过翻过嚟嘅时候，其实佢本身嗰几条 way， 即系嗰条道路已经帮你分流咗， 系啊， 即系大家入嘅时候舒服咗嘛， 但系都系塞咗噶啦嘛，早啲塞啫，只系 系啦，早啲塞，咁但系你就变咗就一早就已经揾到自己的行车。但是九龙呢边唔系嘅，你一过咗呢一个收费亭之后咧，其实就一炸就大家去拥埋去， 系啊， 嗰个位置就好难搞。 有冇听过嗰个江湖传闻啊？都市传言咧，关于隧道口塞车咧，我唔知道真定假，因为我都系听好多人讲过。佢话曾经咧，因为太塞车，即系九龙入口嗰边咧红隧，咁啊塞到你基本上唔知点行噶嘛。如果你喺嗰、那个啱啱喺两条线中间咧，左边又系车，右边又系车，你要 cut 几次？你先至可以入到條隧道噶嘛？咁話説咧，有一個都市傳言咧，就係曾經一個外籍人士喺呢度想入隧道，塞極都塞唔入，塞極都塞唔入，永遠都有車，跟住開始驚，然之後喊， 喊、到点样咧？停低架车，唔敢再揸。 系 咁，跟住咧，要啲工作人员落嚟安抚佢， 系啊， 帮佢揸翻架车。 因为咧，外国人特别明显嘅、嗯。我试过有啲加拿大朋友坐我车啦，跟住话：哇，你哋香港人揸车咧真系好叻。 系啊， 因为讲真嘅，你喺北美咧，冇可能啲车会。车贴车咁逼噶，如果你车贴车咁逼咧，已经响咗安噶啦，或者落咗车打咗交噶啦，随时，因为根本大家车同车嘅空间同埋礼仪感咧，好充足噶，喺人哋即系啲地方大嘅地方。我哋咧香港真係好多都係車手，所以頭先我咪問翻 Vicky 嗰度你啊，嗱雖然你考咗牌啊，係咪每一次如果你有機會揸車過紅隧，都係。好即系 紧张啊， 流晒汗 啊，真心啊！ 我僆仔第一次考牌过红隧，我都好惊， 系啊， 我惊到只手有少少震啊！ 吓，唔系啊，我系谂紧啊，我系要大胆啲，要话俾人知，我唔惊你嘅，定系还是，死啦！我真系好惊，让咗佢先啦、 啊。你惊好过唔惊嘅，惊咧就你如果你话。我唔驚，我俾友咧一督友嗰下 就 嗨到啦， 得噶啦。 其實當你考咗牌之後咧，你一定會經歷過自己揸車嘅時候噶嘛，即係你唔會話次次都有個人喺隔離噶嘛。你自己揸車，你有幾個地方你必定會留低深刻印象嘅。第一就係上高速公路，即係你學車冇得上高速公路噶嘛。第一次上高速公路自己，咁你會好緊張。第二咧。就真係過隧道啦、即係紅隧你哪怕邊個入口啊，你試下一個人第一次揸車，你要cut入條隧道啊、真係哇！即係少啲定力都即刻逼出嚟， 真係啊，唔講笑啊嚇！嗱，講多少少嘅內文俾大家聽。嗱、當然咧，應該今日早上或者稍後時間咧，運輸署署長咧就會有記者會公布噶啦，究竟個結果係點啦？咁、到時再同大家講實佢咁樣。不過咧，仲有一個惠民嘅研究出咗嚟咧，我覺得咧啊，真係政府嘅官員咧好俾心機去解決香港嘅交通擠塞問題，就係咩咧？就係、的士咧過海咧劃一收25蚊，即係每條隧道都。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那些搵食车如果只是倾向行红隧，旧时一定是这样啦。因为他怕行西隧的时候啊两餐 是 啊没客回来没客，或者个客人都觉得贵啊嘛这样。但是调回头，如果三条隧道的士行的每一程都是25蚊呢，那你个香港你想象得到呢，应该会流动个方向或者个挤塞呢会相对真系减少啦、我感觉上啫，嗱、暂时感觉上，你听完觉得点？ 好啊，好 啊， 但呢个最好就系唔好限时段添、即系如果你话统一收费，或者收费咗，唔好话又好似 头先讲私家车咁样， 又要夜晚先有，唔好啊，即系全日都系咁啊，最好。 咁、希望真系可以做得到啦。咁当然稍后公布啦。如果真系公布咗，理论上虽然未至于天都光晒，冇塞得咁严重，都好好多啦。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与你放任好心，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劲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重度乐趣。如果走失要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把 一张去追。 7:53啊，嚟自吴业坤同埋 Kason 峰嘅作品咧。 Vicky 喺度咧，可以问多啲 Vicky， 即系平时会唔会玩咩咧？就系嗰啲叫夹公仔机。 嗯， 嗰啲夹公仔机，我就觉得好难玩。 嗯， 细细个咧，爹哋系有带我哋去玩夹公仔机、嗯，我大个咧就唔敢玩啦，因为我觉得咧好难啊，我成日都夹唔到啊。但系咧，我好中意睇人夹，好中意睇人夹噶。 哦，咁啊，即系讲咗个原因啊，点解而家嗰啲咁多网红咧？專係咧就係做夾公仔機，而佢哋本身亦都因為夾公仔機咧，即係喺個網絡上邊賺到盆滿缽滿喎。 當然啦，嗱、嗯，但係好多人喺個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嗰度教你夾公仔噶嘛，話呢一類個夾咧用咩嘅技術，唔同嘅爪咧有啲唔同嘅力度咁樣啊，唔好信啊。點解咧？因為佢可能用咗好多錢，佢淨係俾你睇佢成功過一次嘅啫、 嗯。 可能之前咧佢失敗咗好多次，佢唔話你知 嘅、哦。所以佢哋有啲咧拍 live 即係做 live 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標榜就係我做 live 我都一樣做得到啦。咁、 嗯、 但係即係網民一定有無限諗法嘅。喂，你話做 live 啫，我點知你做 live 之前？你個爪會唔會個粒螺絲都想緊咗啊？ 又或者調翻轉頭咧？其實我睇過有一啲真真實實嘅，即係叫做夾公仔達人啦、 嗯。 其實佢投嗰五個幣咧、嗯，即係五投嗰五次 咧，係部署嘅， 係啦，真係將個公仔咧推推推推到去一個佢自己覺得最有利嘅時候，先可以一擊即中咯。但你可能拍嗰下咧，有啲人係好狡猾嘅話，或者巧妙啦，或者好精心設計啦。嗯，佢一拍嗰下就覺得哇一踢過就即刻夾到啦耶咁樣咯， 所以咧話可能你投嗰四次都可能係要鋪排。 係啊， 你有冇留意咧？有好多夾公仔嗰啲達人咧，係或者未係達人嘅時候咧，好中意睇人哋去夾嘅。 嗯， 就係等嗰個人咧，可能佢夾到第四次放棄， 嗯， 跟住佢就去執四雞。 有啊， 咁因為我知道第五步係得啊嘛，所以咧啲人咧就喺度等啦。嗯，如果你真係夾到第三次、第四次你放棄咗走咗咧，跟住佢咪即刻入。銀咁佢咪可以咩咯？ 係啊，執死雞喎、 啊，執死雞咯， 呢個係喎。 係啊， 而家咧發覺有好多呢一類型嘅網紅，佢哋即係都越做越好啊。咁當然佢哋因為憑住呢一樣嘢去到揾錢啦，同埋佢哋開 tour 添啊。 嗯， 咁佢哋呢啲 tour 係做咩嘅咧？咁佢就係教人點樣去到夾公仔，同埋教人點樣去到部署。佢哋話淨係講個爪咧，嗰、那個咁嘅夾公仔爪，佢話都有好多嘅用法嘅、 嗯。 一般嚟講，我哋就係諗住 就夾個公仔上嚟 啦，夾就夾啦，或者咧用嗰啲爪咧 勾 住嗰個條繩啦。 嗰、那個圈咁樣。 其實我睇過一招咧都勁嘅，佢咧攞住個爪咧，好似螺旋掌咁樣揈揈揈揈揈咧，就係我嚟揈個公仔接近個窿多啲。 嗯， 我喺日本睇嘅呢個都係、 啊， 我喺香港都見唔到呢啲勁人嘅。 但係呢個俾人鬧㗎， 我唔得嘅又唔得嘅。 其實你不是用他們指定的方法，譬如你熬啊、揈、哦、啊那些已經是不對的，他的、那個爪不是給你這樣用的嘛、 哦、 但是你不用這些呢，你又未必可以夾到、 啊、因為呢我都是看人夾的、 嗯、 我由小到大都夾未夾到一次公仔、 我都夾不到的， 我一次都夾不到， 但我都喜歡看人夾到， 是的，我喜歡看、嗯、特別是現在呢、香港都多了很多這些夾公仔鋪、 嗯 啊、這些夾公仔鋪又醒的、它開在什麼地方呢？它開在壽司鋪，那些壽司鋪等好耐噶，等一个世纪嗰啲寿司，你等一百张飞，咁你冇嘢做，你两口子又 九啊九次啦， 系啦，你喺旁边点都系咁都消费下，佢亦都知道你夹头三次冇可能夹到， 嗯、 所以佢基本上头嗰三次个 try 咧，佢就食硬你 嘅、哦， 哇！即系香港啲人做生意真 系 好叻噶， 系好叻嘅，好叻嘅。咁而家佢哋嗰啲爪咧，佢甚至乎有啲网红咧，佢哋出埋一啲秘笈啊，就话其实嗰个爪除咗系我哋头先阿 O 所讲嘅勾住。圈圈之外咧，可以經常做一個就係推嘅、 嗯， 推嘅意思即係話，因為而家我哋夾公仔機咧，唔係話真係入邊公仔嚟噶嘛，有好多咧可以係食品啊、 嗯、 零食啊，甚至乎係一罐罐嘅，一罐罐嘅可能精品咧都有噶嘛、 嗯， 一罐罐嗰啲咧，其實就算佢都係俾個爪你咧，你基本上都好難。真係找住個罐可以拎到佢上 嚟， 嗰啲咧就用推嘅方法嘅。咁佢哋咧而家有啲叫做我唔知係咪叫好人好事啦。咁、當然佢亦都係揾錢啦。不過佢自己不斷係咁做 live 啊，做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叫做夾公仔表演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嗰啲叫做咩贏咗嗰啲叫紀念品咧，係擺到幾張台都擺唔曬嘅。咁、然後佢哋咧就攞住呢啲嘅叫做夾公仔機嘅獎品咧。就咧佢捐咗佢，而家多咗呢一類型嘅叫做網紅咧，佢哋就即係可能真係發財立品又好啦，咁、但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同一時間亦都可以話俾人聽，其實夾公仔機咧又可以療愈得到自己心靈嗰一種咧，即係對嗰、那個公仔去追求，唔係話淨係俾錢買，係經過一個努力嘅、所以我又識得有啲朋友咧，其實真係嘅，我唔止一個朋友，原來佢哋生日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會攞個 limit 出嚟咧，譬如攞500蚊 咁樣係嘛， 就話我自己去夾公仔，因為佢享受嗰個過程，享受過程，然後佢覺得喺個過程入邊，佢揾到快樂，夾到嘅開心啦，夾唔到咧，我問翻佢，佢話我夾唔到，我都好開心，因為係一個過程，令到佢覺得咧自己有所得著。 但係 幾好幾好， 可以夾到100次。你免費送一隻俾我當心靈慰藉都好 啦。係啊，係 啊， 通常你夾公仔嗰個錢咧，可能隨時貴過你去買 啊，會啊，會啊。咪係咯，抽葉園以前咧有啲好啲嘅店長咧，見到你夾咗咁多次夾唔到咧，佢真係開個櫃俾你 㗎， 佢攞一隻俾你，呢啲就真係窩心啊。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想夾公仔嘅時候都手到拿來啦。咁啊，網絡有嗰啲 有個過程玩下啦， 玩下啦，享受下啦。好啦，依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8:13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睇到咧，琴日港股啊升得几好啊，升258点啦、再加上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升翻上去，今日理论上个市场气氛应该可以睇好少少啦，再加上啊，即系美国方面有啲官员都出嚟咧啊，叫做用言论救市啦，就系话啊全。保嗰啲嘢咧，有啲咩问题，我哋美国政府都顶住先啦、啊。咁样会唔会令到环球嘅金融市场啊，都舒一口气咧？咁啊 ，Cand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暂时叫做稳定翻少少啦，咁所以变咗个恒指方面啦，可能暂时都可以即系守住喺19000 樓上啦，咁即係萬九到繼續都係萬九到兩萬上落啦嚇。咁但係係咪即係好似琴日咁講啦？係咪完全解決曬而家眼前嘅金融問題嘅話咧？咁我覺得都仲要係觀察同埋觀望咯。咁但係當然今次咧就係各個央行方面咧行動都係迅速嘅，即係我哋琴日討論過，其實而家主要都係嗰個流動性嘅問題啦。咁所以就譬如瑞士央行方面咧都為呢個瑞信同埋呢個係瑞銀嘅合併咧就注入一個流動性入去啦。咁啊，聯儲局亦都係隨時準備啦，同埋都係佢都密切監察住咧啲地區銀行上面，即係美國本身地區銀行方面咧，會唔會有惡化嘅問題出現啦？因為最主要其實都係嗰個信心嘅問題嘅話咧，如果一旦投資者或者啲存户方面咧，就個信心受影響嘅，咁就好可以好快咁樣就飆落去牽連落去噶嘛。咁所以變咗我諗而家都係叫做佢哋都針對住個問題去睇住，希望冇被惡化咯。 嗯，咁啊想問問另一樣啊，咁啊就話説咧，即係有好多嘢話，如果想爭生意咧，減價啦，即係用呢個減價戰啊嘛。咁我琴日睇到咧吉利啊，咁佢就話個 CEO 話啦，我哋唔打價格戰嘅，以服務同埋技術應對。咦，咁佢個業績又唔錯喎。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有冇得睇好少少咧？吉利呢只 嗱，雖然咧就業績係 OK 嘅，但不過咧睇到股價方面咧，其實啲傳統車類股份咧就不但止吉利啦，其實長氣啦個比較中線少少走勢咧，都係麻麻地嘅。因為最主要個問題就在於咧，就始終係嗰、那個。產業嘅特性嘅問題啊，因為我哋成日喺節目都講啦，其實而家嗰個大嘅趨勢就一定係電動車咧，逐步係取替啲汽油車啊嘛。咁而吉利啊，或者係長氣嗰啲話咧，雖然佢哋喺嗰個汽油車方面咧個市場係做得好嘅，尤其是吉利啦，因為吉利始終就係佢哋嗰個質素咧，同埋個品牌咧喺本土車嚟講係屬於算係好嘅，所以佢哋賣嘅價錢相對嚟講可以賣得好啲。咁但係就始終你大方向嘅話咧。你係會增長會減慢啊嘛，咁所以呢個係大家投資者唔會俾一個好高嘅估值去買佢咯，即係明知個市場喺嗰度萎縮緊噶嘛，咁你唔會買一個萎縮緊嘅市場噶嘛，咁所以個 P/E 只係可以比較低咯，咁但係當然佢都係有電動車嘅，不過比例相對嚟講都係比較低啲嘅，咁同埋你睇到咧就汽油車方面咧，其實個毛利率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低嘅，其實而家電動車咧。都有一個問題，就開始個毛利率咧，有個別車廠都會有個壓力喺度，所以一定要講規模夠大，即係我哋喺節目成日討論嗰啲，譬如好似呢個係呢個係比亞迪嗰啲，咁佢因為規模夠大啊嘛，咁所以佢咪 keep 得到個毛利率咯。 嗯，都係大勢所趨啊，冇辦法。 係咯，咁另外都要問一問咧，就是、有關於體育用品股啊、體品股方面咧，咁其實之前譬如喺李寧咁樣啦，咁佢公布全年業績啦，咁調低咗今年收入嗰、那個，咁令到即係大家都睇到噶啦，有啲沽壓啊嚇。咁另外一啲嘅，譬如同樣相關嘅板塊嘅，咁有啲又幾好，幾好好過預期添，亦都帶動某一啲嘅股價咧就上升接近10%啦。咁如果你話嚟緊呢一個嘅睇品股方面，係咪都有幾多嘅原因可以睇好佢哋咧？ 我相信都係可以睇好翻啲，因為其實就最主要其實內地方面咧都係即係推動內需消費咧，就一定係必然嘅啦嚇。 係 咁事實上咧，如果你而家翻內地睇翻咧，其實就即係通完關之後啦，或者係復常之後咧，其實嗰啲消費市場真係 OK 嘅。如果你去譬如深圳啊，或者啲廣州大嘅城市嘅話咧，你睇到嗰啲食肆啊、商場啊，其實都係逼爆嘅喎。咁雖然嗰個房地產市場咧仍然都係超立啦嚇，同埋都未係一個好強勁嘅復甦嘅情況，但係起碼嗰個係內需市場方面咧。都叫做係一個復甦咗情況，都係幾明顯下嘅。咁所以變咗一啲體育用品啊，啲內需嘅話咧，咁會受惠呢個趨勢嘅。咁譬如李寧係特別啲嘅，因為李寧方面咧，其實係佢哋嗰個即係第四季方面咧，嗰、那個線上線下啦，佢哋個流水咧、那個增長方面咧，就係去翻一個單位數字啊嘛。咁佢哋因為本身咧個 P/E 都比較高嘅，咁所以如果當你嗰個係增長方面咧放慢咗啲嘅話咧，咁就大家會對估值上面咧會有所戒心喺度咯。 嗯。 咁啊，體育用品股啊，咁樣睇法啦。Kenny 今日聚焦咧，同你講下咧。琴日啊，板號出爐啦，咁啊，遊戲股啊炒上啦。與此同時咧，今日啊，嚴陣以待啊，睇下咧呢個亞洲股王啦，騰訊啊出業績啦。咁啊，琴日已經講咗可能有機會咧，今次騰訊嘅業績咧麻麻地，但係咧叫做宏觀啲同你講下個趨勢啊！嗱，舊時咧，我哋成日都會聚焦咧講下，哇！啲遊戲版號啊，點樣審批啊，《王者榮耀》啊，《和平精英》啊，等等呢啲啦，係啦，佢哋當打嘅一啲遊戲啦。但係今時今日 個短視頻啦。嗱，好多時候即係大家都會聚焦，究竟個短視頻會點樣發酵咧？或者潛在嘅收益又係幾多咧？咁樣咁係咪往後就係睇呢個方向去斷定嗰幾隻大嘅電商公司啦，或者大嘅科技巨企嘅一啲走向咧？個盈利增長又會唔會有機會喺呢一度可以衍生得到咧？咁啊 ，Kenny 交俾你講啊，唔該曬。 嗱，短視頻咧就一定係一個好大嘅增長亮點嚟嘅，其實都唔係而家開始噶啦，即係我哋舊年喺嗰個分析每一次騰訊嘅業績嘅情況之下咧，都其實都有睇到個視頻號嗰樣嘢。視頻號嗰樣嘢咧，其實你睇到佢哋嗰個增長方面咧，係講緊幾十個 percent 增長嘅。咁同埋都睇到咧，佢哋入邊嗰個視頻咧，就演化做一啲電商嘅機會方面咧，其實都係做得幾成功嘅。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又係政策面嘅因素啦，造就咗佢哋啦，因為其實之前就係好多政策限制咗啲手游嘅玩家，尤其是啲未成年嘅玩家嘅時間啊，或者佢哋嗰消費啊嘛，咁就變咗啲小朋友就焗住咧，就走去睇短視頻啦，咁就令到短視頻方面咧嗰個需求就突然間大幅增加咗啦。咁事實上其實環球都似乎有呢個趨勢嘅，就算你睇翻外國啲朋友睇嗰啲即係 TikTok 嗰片咧，都好鬼中意噶 嘛。 所以變咗就嗰、那個短視頻咧都係一個未來嘅一個係騰訊嘅亮點。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頭先講嗰樣嘢啦，點樣可以演化成一個電商嘅機會咧，都好重要啦。即係你齋睇唔消費冇用噶嘛。咁但係你睇完之後嘅話咧，其實你睇到好多視頻都係一啲可能係涉及一啲微商嘅，即係可能賣嘢啊。尤其是咧騰訊方面咧嗰、那個電商嘅系統咧，同阿里巴巴即係淘寶好唔同啊。佢哋嗰啲係好涉及啲私域流量嘅電商嘅，即係話我係一個店主咁樣，但係我主力咧就係推廣俾我啲朋友嘅，喺朋友圈裏面咧就推廣嗰啲係消費，就同一個大嘅平台即係開放俾我任何人上嚟去買嘢啦，咁係有少少唔同咯，咁所以變咗佢哋個模式咧就好睇翻咧究竟嗰個係嗰、那個啲朋友方面咧能唔能夠係即係增加去睇你啲嘢咯。 咁今日真係留意住啦，今日睇下有冇資金入下騰訊啦，都會帶動成個港股嘅走向嘅。琴日 留意啊，係啦，任何都係啊， 係啊，琴日成交又縮減啦，今日應該理論上成交應該多翻啲啩，係咪？唔知係咪咁啦。 不過另外一樣嘢都係，如果講開嘅話，政策又係要小心啲，因為雖然嗰個短視頻係受歡迎啊，但係唔好忘記喎，即係早幾個禮拜其實都有國家呢個係 有國家唔俾玩唔俾睇 TikTok 啊嘛，係咪話？ 係啊，嗰啲即係就算內地方面咧都有有關監管機構都有提過話一啲即係短視頻上面咧嗰、那個質量啊，嗰啲意識等等嘅問題咯。 係啊，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翻啦， 多做功課真係要。 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曬，拜拜。 為咗協助車主申請易通行服務，包括申請車輛貼同設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優惠又分開兩節啦，先去睇下嘢，再同大家食下嘢啊，咁樣咁啊，食嘢嗰個應該轉個頭咧，都會令到咧大家朝頭早咧食指大動噶啦。咁啊，睇嘢嗰個咧就要沾染下啲藝術嘅氛圍咁樣。咁講緊咧一連幾日啦，就係、是、呢個咧叫做藝術嘅盛事啊，即係 Art Central 啦，同埋Art Basel 咧，即係呢個巴塞爾藝術展咧又嚟到香港去展覽啦。咁而啲飛都幾貴嘅，咁所以咧。诶，系啊，嗰个有个免费 session 嘅，一阵再同大家去睇下啦。咁样，其实小丽琴日有入到去睇嘅，咁样都真系睇到有啲展品。嗱，首先你行一日行唔晒嘅，所以你嗰啲 day pass 咧系搞唔掂啊。你最好买two day pass 吓，呢个纯粹一个体验嘅分享。因为其实佢有一楼同埋三楼啦，你行一楼咧都要行两三个钟头。 哦， 系啊。跟住行三楼咧，又要行多两三个钟。 因为啲艺术作品你要细味咧，咁其实真系要系啊，要啲时间， 要感应啊，同嗰个即系艺术嘅作者感应啊， 即系唔系到此一游啊嘛。 系啊，咁啊，琴日都好多富豪级嘅人都去咗啦，咁啊经过，突然间睇睇画，隔篱 香港女首富嚟嘅喎。 哦， 你都識格當年係啊，係你都識格咁樣。你有冇入去睇嘢啊？睇下展品啊，鐘哥。 我同你啊， 係咪？你，我覺得呢啲盛大嘅藝術節都係可以帶動翻個香港藝術氛圍嘅，呢個係不爭嘅咁樣。嗱除咗講錢嗰、那個啊，講啲免費嘅展區啦。其實咧今次咧喺呢兩個藝術展咧都有啲免費入場嘅展區嘅。咁啊有29件嘅呢啲錄像嘅作品啦，包括有85位嘅國際藝術家啦，咁啊都有參與其中嘅，咁所以唔使話喂係咪有錢人先嘅一個玩意啊？咁理論上藝術咧係大家可以共享嘅， 唔同嘅，可能有啲即係比較家底豐厚啲嘅，對於藝術咧，除咗係欣賞之外咧，就係一個投資嚟嘅， 收藏咧， 收藏咧，即係收藏之後佢都會放翻出嚟， 係 一個投資嚟噶嘛。 我琴日睇到一幅畫啦，手繪品嚟嘅，咁啊一個日本嘅藝術家啦，叫奈良美智啦，咁即係手稿式咁樣啦。咁我問嗰個策展人啦，話其實呢啲手稿幾多錢咧？咁樣咁咪就話俾我聽，哇！我聽嗰個價錢。真系一层楼嚟， 系啊， 系啊，佢系$98,000咯，美金，即系成八啦，咁样，哇，都几夸张。 所以我好多时候都会收藏一啲真系叫做真迹啊，手稿咯，最原始嗰张咯， 不 如动画都系噶，有好多最原始，即系而家就话好多电脑画嘅啫，以前有好多系真系用手用笔一笔画出嚟嗰啲。嘅手稿咧， 系 逐张逐张卖出嚟嘅， 系啊系啊， 即系就系俾你哋我嚟收藏咯。 唔话佢点入电脑咧， 系啊 系啊。嗱，呢个就系其中一啲活动啦，即系等于上个礼拜我哋会讲下，即系花卉展览啦，你可以睇下花相啊，花琴日都有跟进啦，咁啊艺术展都可以睇啦。咁嚟紧又到Rugby Seven 啦，即系七人榄球啦。哇，其实发现咧，每个礼拜咧香港都有好多 盛事啊， 盛事发生啊。咁真系复常啦，希望我哋即系重新振作啦，咁啊做嘢做嘢赚钱啊，赚钱啦，咁样啊吓，好啦，咁啊赚完钱咁啲咧，就飞嚟飞去啦。喂，近排咧，我啲朋友咧有一个叫做饮食嘅一个情报几好啊，嗱都知道大家好中意飞下东京啦，放假嘅时候三日两夜都飞一飞啦。 咁赶啊！ 哇，喺东京咧上野有一间餐厅咧，饮食红草蟹。$500啫，放题喎。嗱，我咧就未试过喺日本食放题，咁多位拍档有冇试过喺日本食啲放题式嘅料理啦吓？ 我都冇喎。 系啦系啦， 我有啊， 你有 就系食蟹咯， 就系食蟹，但系喺大阪嗰间啦，蟹 唔系喎，东京 乜乜乐咁样咯，嗰间系嘛？ 唔系喎，喺东京食喎， 大阪嗰间通常都系 set 嚟嘅， 系啊 ，set 度食 ，set 度系嘛？ 系啊， 系。 跟住我好记得嗰一次咧，仲系专系叫蟹脚啊， 系， 即系专系叫晒啲蟹脚，因为大只多肉哦。 系啊，你睇嗰个逆转人生，如果下世你做蟹咧，你脚就俾人剁晒出嚟，系咁俾人抡咁啊。小白咧， 重启人生， 系重启人生。你 有喺当地都有食嗰啲buffet嘅，但系其实都系我觉得。同香港揾咧都系要一樣，只要識得揾，因為佢哋當地有啲叫做食buffet嘅餐廳，佢都係標榜，譬如食肉啊、燒肉啊咁好多嘅。不過其實佢啲肉咧個質量都係麻麻地， 係㗎，係 啊，好多都係即係你睇住幾多錢，佢都係叫佢都係話和牛㗎。係 係， 問題就係佢好和牛品種好多啊嘛，咁有好多即係質素差嘅，咁啊平啲咯，咁咪擺出嚟俾佢都係話和牛，佢都係話放題㗎，佢都係話任食㗎。咁啊，但系个即系质量，大家就要自己即系做啲功课啦。 你自己决定啦，你想要数量定要质量嘅啫嘛。你数量， 如果都后生仔咧，就个数量可以取胜。系啦，如果即系大家谂住舒舒服服嘅， 除非我富二代啫，理论上几百蚊可以系咁食红草蟹。 咁梗 係 去啦，我理得佢咩質量。 但你去到中哥呢個年紀，財富嘅累積差唔多，佢又食個品質嘅啦嘛。 梗係啦，你食得多冇用啊，食唔落㗎。係 啦係啦， 你始終有個 quota 噶嘛，不如食啲好啲嘅算啦。 係啊，喂，咁可以講下呢個情報俾大家聽啦。咁啊，喺東京上野其中一間咧紅草蟹嘅放題啦，咁啊大概$500+咧。咁咧點解我無端講呢個咧？我懷疑咧手機咧都有呢個竊聽嘅功能啊。因為咧早幾日咧你。未录嗰啲剧场咧，未讲焗蟹嘅 ，Micky， 你嗰啲剧场转个头话你知啊，系嘛？ 琴 日咯， 琴日啦， 系啦系啦，咁你话焗蟹啦，喂、哎，佢都有焗蟹食，但系佢就类似咧。蟹嘅茶碗蒸，咁啊攞个蟹壳，即系红草蟹个蟹壳，跟住咧就爱嚟做个茶碗蒸， 又唔同噶。阿 Micky 讲嗰啲系焗蟹， 成隻嘅。通常咧，你焗食嗰啲咧就淨係焗蓋嘅咋，係啊，焗蟹蓋， 蟹啊少 焗 得 嘅，蟹蓋，好少係焗蟹腳噶嘛，蟹蓋嘅啫。 咁啊，唔知後屘幫撚到手啦。 呢個好食喎，焗蟹蓋真係好食喎。 佢整出嚟張相咧都幾靚仔下嘅， 好吸引啊！ 即係嗱，當然啦， 幾靚仔嘅。 你日本所有做出嚟呢啲相啊，都係靚噶啦。咁 官途無限好啊！ 係啊，咁啊，指示唔係唔知係咪指示近黃昏啊？都係 自己都做傳媒，啲相信幾多自己知啊，心裏有數。 係啦，咁啊，可能啲相都有味精嘅，但又冇怪喎，冇怪話嗰個食肆自己做。 咁佢應該要做好噶嘛？ 係啊，唔通 應該要 我做到樣衰衰你又入嚟食？ 佢連嗱，佢連相都差嘅話咧，直頭唔使去。 係啊， 即係相靚都起碼 有誠意。 係啦，你起碼張相都可能 Photoshop 啊。 係係， 你相都核突嘅，咁你即係呢啲誠意都冇。 所以題外話，即係譬如話好多地方都係日本又好，邊度都好。好多地方咧，佢個餐牌仍然係齋字嚟嘅，冇相嘅，到而家都仲係喎，齋字嚟嘅。嗰啲我咧，而家就有啲驚嘅。 但係定還是係嗰啲先係勁 嘢 啊？ 有可能㗎。 你覺得咧？ 唔使睇啊，睇字已經知啦咁樣。 如果你話間鋪底銀座嘅話咧，佢淨係寫字都共入去啦。 係就係啦，就係可能真係勁嘢。好啦，咁大家總之出去玩嘅時候咧，即係除咗注意安全之外咧，仲要睇住自己嘅荷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正式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双方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他又說中俄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雙方要擴大傳統貿易，持續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普京表示俄方願意支持中國企業取代離開俄羅斯的企業，又認為應該進一步鼓勵俄中兩國以本國貨幣相互結算的實踐。他又提到俄中打算就北方海路項目建立工作機構，認為有合作潛力。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強調他在派對門事件上沒有蓄意誤導國會。國會特權委員會公開約翰遜提交的52頁書面證供，約翰遜承認下議院被他的陳述誤導，但沒有證據顯示他是蓄意或魯莽地誤導國會。委員會說會仔細考慮約翰遜提出的進一步論點，並在最終報告予以回應。約翰遜星期三亦會向委員會口頭作供，委員會屆時會直接質詢。約翰遜被指在新冠期間多次參加在首相府和寓所的聚會。約翰遜當時說真誠地相信他參加的活動是合法的工作聚會，沒有違反防疫規定，但是警方調查後認為他在一次生日派對上違規，判處罰款。阿富汗北部發生 6.5 級地震，巴基斯坦亦受到波及，兩國有至少11人死亡，超過100人受傷。地震發生在當地晚上9點多，震央位於巴達克上省朱爾姆東南偏南大約40公里，震源深度大約187公里，震動持續至少30秒。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塔吉克和印度部分地區也都感受到震動。阿富汗當局說東部拉格曼省有至少兩人，包括一名小童在地震中死亡。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縣當局就說當地有至少9人因為房屋倒塌而死亡，超過100人受傷，部分山區發生山泥傾瀉，交通受阻。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廣東省在香港舉行的春茗，他致辭時透露將首次帶領立法會全體議員到訪廣東省大灣區城市，加強兩地溝通互動。 他说他昨天下午和广东省省长王维忠共同主持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双方会后签署五份合作协议，涵盖科技创新、金融、劳工执法培训、共建智慧城市群和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等多方面合作，成果丰硕。他期望特区和广东省以及各湾区城市连成一线，将大湾区融合和协同发展推向更高台阶，并善用前海方案和南沙方案带来的机遇，加强粤港紧密交流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0点，升4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1美元，卖出1943.2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2.59，瑞士法郎0.922，加元1.372，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亚街路街的。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亚街路街。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另外大围隧道出九龙都是车多，龙尾在美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回长沙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中华电力公司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咁呢个时间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啦。咁所以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平下路。咁另外，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喺水边围交汇处。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散石湾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就在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大埔仔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 郭富城， 渴望无限 ，Ask for more。 舍不得离开，喜欢爱，需要爱，不要害怕爱多一些。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Super Moment 橙海， 请把你的心可。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浪漫情歌，摇滚节拍，动人金曲，乡土民谣。首首经典外语金曲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由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剑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CIBS 人人广播。 老年时头发甩晒松，亦渐渐白， 人生活一样可以好精彩。 退休之后行山啦，写下啲毛笔字啦，画画啦，摄影啦。 我哋影咗相之后咧，我太太咧，佢话我仲忙过以前。 老年人生无限可能 ，CIBS 节目《乐龄生活圆梦记》，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咁啊，晨光第一線通常都會咧，好關心啲考生啦。咁啊，原來咧，琴日咧已經係 DSE 咧第一日嘅文憑試嘅考試啦，就係、呢個英文嘅口試啦，咁樣。咁啊，考評局就話首日咧大致都係順利嘅。咁啊，考生亦都好醒目，自發做一啲快測咁樣啊嚇。咁啊，因為考 oral 咧。你真係要講嘢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有啲考生咧，亦都會戴翻個口罩嘅咁樣。而且咧，有考生啊認為戴口罩啊去應考咧，未有影響考試嘅表現咁樣。哦，幾好喎，幾好。因為咧，原來咧呢個 DSE 嘅英文科考試咧 oral 咧，因為咧呢個新冠疫情咧停辦咗3年嘅咯。 係啊。 即系冇考过 oral 3年， 系啊，所以咧、今年即系再考嘅时候咧，好多学校同老师都严阵以待啊、即系点样再令到班学生佢哋对于oral 啊各样嘢会做得好啲咧？你知一考 oral 咧，大家就喺度谂啦， 系 你即系要倾偈啦，咁、你发言啦，咁你个 point 又要到啦，又要眼神交流啦。开头其实大家都好担心嘅，即系戴咗个口罩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好似我哋做节目咁啊、即系你又嗰啲人你唔识嘅，你望眼神可能你唔知佢系咪想讲啊？定系点嘅？咁、有啲都话你轻轻举一举手，唔使讲嘢住噶，因为考 oral 嘛，你乱咁讲嘢扣你分，你反而做啲 垄断发言系会扣分嘅，我记得 冇错啦。咁你做啲简单嘅肢体动作，可能轻轻举一举啊，咁人哋咪俾嘢你讲咯。咁你讲到 point， 咁你咪攞分咯。 考咗啦嘛，系嘛？ 考依家分批考紧，分批考。 咁我都要提一提，咪考嗰啲啊？记得呢一句啊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but。 What？ 然后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What？ 必杀。系啊，但系咧啲同学仔咧都系好心地嘅，因为咧考完之后有咁有记者朋友就访问翻啲学生啊，你觉得啱啱考完有咩需要注意啊？咁样，咁佢又讲咧话佢特登提高咗自己嘅声量咯，就惊其他嘅学生咧听唔到自己讲嘢， 因为已经冇得睇口型啦， 系啦，因为你戴咗口罩啊嘛。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考个好成绩出嚟啦。咁啊，有啲叫做老师咧，就俾咗啲 tips 大家。嗱，啲 tips 梗系唔系 tip 题目啦，就系话咧，记住唔系自己同自己讲嘢，要多啲回应别人，同埋咧发表意见嘅同时咧，仲要有眼神同埋肢体嘅少少动作或者交流咁样咯。哇，讲到 body language 呢一样嘢。你要发表下喎，中国 发咩表啊？我讲起一套戏噶啦，讲起 点解啊？ 我都话我记唔记得我同阿欧都考过末代会考噶， 好耐啦，十几廿年前啦， 十年前考末代会考啦。嗰阵时即系就算十几廿年前，我都做咗呢行廿几年噶啦嘛。我即系讲起啲火即刻， 唔系你都好高分， 未能释怀，唔系啊， 未能释怀。 我中文 oral 啊， 系啊， 我唔知好似得 C 咋， 系啊， 我有啲顶住噶，喂，有冇搞错啊？我靠讲嘢搵食噶，大佬，俾个 C 我， 系啊， 即系我已经用晒个招噶啦，我冇抢嘢讲， 系啊， 完全即系人哋讲完，我先至有眼神交流。 系咪个 conclusions 俾人攞咗啊？ 完全冇，我都讲埋。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唔係即係講嚟講中文啦，我都贊成嘅。不過我係咁樣，已經做曬所有嘅嘢啦，都係得師，冇懶音，好清晰，字字鏗鏘，冇搶嘢，都係得個師。我真係頂到而家， 反而 有詞 冇懶音嘅我就攞咗 A 係咪啊？誒，好難講嘅呢啲睇下，可能嗰陣時個考官。即係 心情好唔好、啊？ 仲要嗰陣時我哋冇咩啊嘛，冇錄影，冇 check 卷啊嘛 ，oral 冇得 check 卷嘅 ，oral 從來都冇得 check 嘅。即係文憑試嘅考試，我哋當年考會考就唔使考 oral，A level 就要考啦。咁啊 ，Vicky 記唔記得自己封塵咗嘅呢個考試回憶啊？ 我係白老鼠 DSE 嘅。 哦， 係 點啊？ 第一期啊， 分享下，分享下嚇。 其实都十几年前啦，你话个记忆啊，我就系紧张咯，同埋会反而咧我自己咧就会喺出边要坐喺度等嘅时候，你知道系同一 group 噶啦嘛，咁我多数会点咗头先咯，即系有礼貌同大家打个招呼咁样咯，系啊，我好记得呢样嘢，因为隔篱嗰个好紧张啊，跟住佢就系回应翻， 你又知佢好紧张，会唔会系一个演出嚟噶？会唔会系特登我扮到好紧张，一入到去咧就大杀四方？ 佢系咁睇稿啊，佢系咁即系唔系睇稿，即系睇。嗰啲书啊，佢自己嗰啲做啲笔记啊，笔记本啊， 鸡精啊， 系啦啲鸡精啊。 蔡康永教你的说话之道， 总之系 我都睇过， 但系其实好难噶嘛， 系啊 系啊，咁我就记得系咁样咯，我好记得呢一幕。 系啊系啊，咁我话原来真系睇翻报纸嘅报道咧，都真系有三年咧就冇考 oral， 哦咁冇考 oral 咁冇咗个分，大家咪 line curve 咪高啲咯， 唔同咗咯， 即系有啲人系弱啲噶嘛，嗰个。表达能力好老实嘅，即系佢可能书写好叻，即系作文好叻。 嗰啲人的而且确可能会咩？ 而家每一个人嘅表达能力系强咗嘅，强到去到一个极端添。争住系，如果你想佢哋表现得好咧，遮住个样啦，遮住佢个样咧，佢就会表现得好极端嘅。 佢个眼神交流会仲更加劲，系嘛？ 而家你喺网上，你一唔开自己个名咧，你就可以好极端噶啦。你讲嘅嘢 系， 但系你开，你见到你个样咧，你即刻。收晒嘅成个人， 系啊， 又咪又收养 咦，咁戴口罩可能有利大家发挥， 要戴埋眼罩先得，咁样啊。 系啊， 咁而家就系因为你 oral 你见到个样，大家咪即刻即系好有收养咯。 哦，唔系啊，大家都有戴口罩嘅。 嗯， 系啊，系啊。咁啊，当然啦。 知你系边个啊嘛？你份考证 啊，系 系啊。但系依家要戴噶，咁啊，考评局咧要求学生喺市场入边咧，同埋考试期间咧，都需要佩戴咧外科口罩嘅，咁样。咁除非。除非你话喂身体有啲毛病唔可以戴口罩嘅，咁你都要向考评局事先系啦申请，同埋连同咧呢个医生证明嘅信件咁样。不过你都要拉低口罩噶。 哦，要认一认你个样， 你睇下进考证一阵，一阵哇，钟哥金牌司仪，跟住我揾咗佢， 钟哥 系啦，我顶一顶先，咁啊，梗系唔得啦，梗系唔得啦，刑事嚟噶咁，但系即系咁样 check 过，咁样身份就会好好多咯。 公司我去银行嘅。 而家銀行櫃面咧，你都要俾個身份證啦，然之後要拉低口罩俾佢睇一睇㗎。係 啊， 我話好彩嗰陣時張相咧影得差，即係事事正正啫。如果唔係對極都對唔到啊，大件事。 你知唔知幾時用金融機構嘅服務先唔拉低口罩？ 幾時啊？ 網上 Face ID。Face ID， 不过有阵时 Face ID detect 唔到，你都系要拉低口罩 啊， 所以呢啲都系重要啊。咁啊，慢慢踏入咗咧呢个 DSE 嘅主战场啦。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多啲嘅鼓励嘅嘢啦，或者多啲勉励到考生嘅嘢。等 会唔会太迟啊？而家先讲， 唔会，啱啱宣布考 啊，系啊，啱啱开始啫嘛， 系啊， 黑科未开始。 点解一定要鼓励咧？可唔可以鼓励佢哋放弃啊？唔好考啦，算啦，即系 唔会，梗系唔会啦。人生啊，应该系愈强系愈强嘅。 如果你而家都 要努力过。 如果你而家都仲未准备咧，应该都机会渺茫噶啦，即系咁样讲得唔得噶？唔得噶， 人生唔应该咁。如果早两日跌成千点，我就放弃卖晒，咁我就享受唔到依家嘅成果噶啦。做人应该系咁嘅。 系，我觉得考试咧，你紧张系必然嘅。反而我成日都系嗰句，紧张咪紧张咯。点解要放松咧？反而要享受嗰种紧张。因为点解咧？你过咗呢一次之后，我都幾相信你唔會再有機會有呢種咁緊張嘅情懷啊！呢個係將來你成世人咧會諗落好舒服、好開心嘅一個過程嚟嘅， 都係一個回憶 啊！反而好啲享受成個過程係最緊要。 我唔認同，我唔認同， 唔係㗎，唔係㗎，唔係㗎，我認同。即係鐘哥，我哋有陣時咧，即係我哋搭舞台咧，我哋成日都話導演話最怕就係個演員唔識驚，係 啊， 唔識緊張。即係佢對所有嘢好似好輕鬆，咁其實看輕咗件事。 咁你唔認同嘅，因為你覺得係一個童年陰影咁樣考試。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考試就係考試啊嘛。一試定生死都唔係咁易啊。 即係又攞翻嗰啲出嚟講啊。考完之後又係條條大路通羅馬。 咪咯，係啊。原先諗住撳咗環節出咗先，唔得，我而家要出阿 Joey 聽嘅救命出嚟先。 我想留下。 嚟到春天，见到街道上面好多嘅花都已经盛开啦。啊，原来香港嘅街道都有好多用花去做命名噶噃，唔知道你又认识几多呢？而香港早期亦都好多时会以植物命名街道嘅时候，系反映住嗰一区有呢一类型嘅植物。唔知道你身处嘅地方又有啲乜嘢植物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例如是中环的红棉道、加路连山道和东苑道之间的棉花路，元朗的红棉围也是以红棉树去到冠名的吧。最近见到很多木棉花都非常之靓啦。讲开元朗，可以讲埋牡丹径，以及咧就系又一村入边嘅牡丹路、跑马地，亦都有东青道等等。反映咗咧就香港早期嘅时间，区入边到底有边一类型嘅植物噶？比较就是经典的例子，也都有西洋菜街和通菜街。昔日呢在旺角村，即是今日的旺角呢，居民也都以种花种菜为主。这一类型的花草树木在以前已经陪伴着香港人去到今时今日，不过变了街道名陪我们。你再打开香港的街道图，见到这么多和植物以及蔬菜有关的街名，你就知道以前这个石屎森林是几咁充满住花园样式和鲜花的芬芳了。其中一个咧，香港人好喜欢去嘅地方咧，就系大阪啊。咁啊，大阪我发觉即系大家可能去东京去得多，而家多咗去大阪啦。咁啊，喺呢个地方咧，亦都多咗佢哋嘅交通系统咧，系换咗一啲新嘅设施嘅。最近佢哋某一啲嘅站咧，都多咗用一种嘅新嘅系统变人面辨识。 系啊，试紧啊嘛。 系啊，试紧啊。呢个人面辨识咧，就真系犀利。因为佢系已经将联同你嗰、那个叫交通卡咧。是可以即係掛鈎，咁變咗咧，其實佢你大家可以foresee到，將來個社會咧個世界咧就係咩咧？你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你所有地方你都係直行， 係 有少少窄。我舉一個咧，就好似車咁樣。而家我哋咪搞緊個二通行嘅，二通行咧就係佢一個 sensor， 然後佢咧就唔需要再停低繳費。你經過一個 sensor， 再經埋第二個，佢就嗱第一個 check 咗，第二個 confirm， 你就可以知道啦，你呢架車過咗，然後佢就喺你銀行嗰度過數嘛。咁咪扣你錢啦！咁其實嚟緊咧，好多地方都會越嚟越多，就係唔係話淨係我哋要貼個貼紙喺個頭啦，係我哋個樣本身有個麥頭。咁嗰啲交通系統咧，又係用嗰啲好高速嘅運算去知道我哋個而家呢一個人行過啦，然後就做一個記錄。咁你咧就定期咯喺個account 嗰度不斷儲低啲錢啊，慢慢扣啊。其實好難避免啊，因為你要個社會行得快咧。 你連拍卡嗰個時間你都要慳。大家諗下，你話喂，我咁樣慳嘅話，我可能慳幾分鐘嘅啫，一日我當我慳。一分钟好啦， 每架车悭五秒钟咧， 你冇错啦， 世界都争好远。 系啊，呢、這个数咧系要咁样几何级乘上嘅。其实嗱、车系咁样，人都系一样。如果你谂下，人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去到付费嘅话咧，你嗰、那个交通啊，或者你个节省嗰个时间咧，又系几何级咁上。 系嘅，但系衍生好多问题嘅。咁、譬如如果我系一个孖生兄弟或者孖生姊妹， 系、好似样嗰啲 一模一样嘅，咁点咧？即系我阿哥行过嘅时候，我扣咗细佬钱咁、样。或者系家姐行过去扣咗阿妹嘅钱，咁点算咧？仲有就系、是，如果我贪靓，我整一整个样先，越整越靓，但系嗰个电脑认唔到你个样， detect唔到， 咁又点算咧？即系呢啲佢解唔解决到噶？ 开头咧，我相信譬如孖生呢啲，即系真系有啲似样得好犀利嗰啲咧，就可能佢哋有啲一定系啲特别通道俾佢行翻。例如佢哋用翻最基本嘅，佢哋 off 佢哋删咗嗰个面人面辨识个功能，然后佢哋就用翻最传统嘅卡。咁佢咁去到用一个，因为佢哋嗰阵时已经属于少数嘛，有几多个孖生啫？ 系啊，咁又真嘅。 仲有一样，譬如好多外国人中意留须噶嘛，男士咁样留须同埋冇留须咧，两个样。嚟嘅，我今日咧留咗须，detect 唔到，咁点算咧？我呢个剃须又 OK， 咁又点算？ 又系行翻普通通道先咯。 或者化咗妆同唔化妆都已经好大。 咁啊，两个样， 嗰个系你啫， 系啦，我咪系咯，系啦，咁点算咧？ 都差唔多嘅，都咁靓。 即系话咩啊？ 等我做下善事先。 化嚟做咩？你化咗都冇用啊！ 系啊， 唔会嘅，冇事冇事嘅，系啊。咁啊，依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升31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5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84点啊。港股 ADR 当然都升啦，升191点啊。其实今日咧市况都应该几好下噶啦，咁希望咧成交都会多翻啲啦。咁留意翻啊，咁啊重磅股腾讯今日出业绩啊，有机会带动一下咧。而有一个利好嘅消息都可以同大家讲埋嘅，多间评级机构咧唱好内房嘅前景。咁啊，究竟睇法会系点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又讲下爱嘅唔同语言同埋表达方式先。早晨啊 ，Clara。 早晨，嘉明。 嚟到第四样咧，就嚟到大家都可能会捉错个重点字。嘅一樣嘢就係、是、叫做珍貴的禮物啦。 嗯，係啦，珍貴即係要飛機啦、大炮啦、鑽石啦、遊艇啦、大屋啦， 係咪咧？究竟係咪咧？ 咁梗係當然唔係啦。同埋我哋有陣時咧喺一個治療課裏面都係啦。咁啊，即係成日會提家長咧，千祈唔好去。用一啲嘅物質嘅嘢咯，咁家長好多時好鍾意用物質嘅，咁可能又話啊，你今日呢你上堂呢同阿 Auntie Clara 上堂呢，你乖呢你配合呢，一陣間就帶你去玩具店呢就可以揀份禮物㗎啦，咁你覺得呢個情況有幾大嘅 impact 㗎？ 咁就變咗我係為玩具而聽你講嘢囉。 係啦，一來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話嘩，你俾我去玩具店度揀禮物喎，咁我咪個腦咪諗緊囉，我想買呢樣啦 ,A, B, C, D, E, 佢唔係第一次去個玩具店㗎嘛，咁佢就諗緊 A, B, C, D, 咁佢成堂就會諗住 A, B, C, D, E 㗎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唔係一個好事囉。你反而呢就係、是、好似我哋之前啦，即係你有介紹過話可能嗰啲新年錢將佢分開幾嚿啦，一個就係自己用嘅，一個呢就係我哋同人分享嘅，一個就我哋理財嘅。咁其實呢佢想要嗰份真即真係物質嘅禮物嘅背後，都可能佢都要gain多啲嘅credit 啦，即係多啲 point 啊，咁佢先至可以係有咯，就唔係咁容易咯。你諗下上一個節上一堂一個鐘就可以買禮物，咁 个个礼拜上嘅、哦。咁你个个礼拜系咪可以个细路仔都玩唔切嗰个礼物啦？咁所以其实系唔会，佢唔会去珍惜嗰个嘅礼物啊。咁所以喺呢个系俾嗰个礼物要真系唔好咁容易俾到咯。 嗯， 对我哋嘅细路系啦，但我哋亦都知道要了解佢中意乜嘢咯。例如可能佢中意一啲英雄人物嘅系列嘅。咁或者系中意一啲好公主嘅咁，起码你大概知道系一啲咩嘅礼物，咁咪俾佢选择啦。咁可能系两样里面选择啦。如果系叻啲大啲，就话啊，你可以咧，你储够十个贴纸啦，咁咧就可以咧就可以拣系200蚊内嘅礼物，或者系100蚊内嘅礼物，咁就佢可以去再计算。嗰份禮物係要買啲乜嘢啦？可能佢想買嗰個係1000蚊嘅咁，或者係500蚊嘅，佢就知道自己要再努力去啊攞多一啲嘅獎賞啦嚇，攞多啲金幣啊！你可以用好多方式噶嘛，咁可能係咩誒？佢中意波子嘅，或者中意一啲嘅誒 印仔啊、印花啊、貼紙啊， 係啦，總之佢中意就得噶啦，係啦。咁嗰個人咧，佢就會覺得呢份禮物係珍貴噶啦，對大家都係喎。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咧接受咗呢一份禮物嗰陣時咧，我係唔捨得抌嘅，係啦，同埋呢樣嘢我會珍惜嘅。但係如果你太密集咁樣係咁密執住俾個小朋友嘅話咧，佢真係唔知道玩邊樣咯， 係啊， 因為有成屋都係玩具，跟住咧可能家長就會話。唉，你成日啲玩具咁多玩具咁，即系阻住晒咁，但又唔陪个小朋友玩玩具，即系冇咗一个珍贵嘅时间啦。咁呢一个咧礼物咧都系重要咯。 嗯，讲到礼物咧，我知道近排都系另外一个嘅生日 party 旺季啦，好多小朋友都会喺三四月出世啦。咁咧我都会见得到好多小朋友，即系唉啱嘅，开个生日会咧，大家都送上好多嘅祝福，好多嘅礼物。咁我屋企有个小小嘅习惯嘅，我哋就通常唔会一次过俾佢开晒所有嘅礼物噶。我哋会通常咧，起码一个礼拜，甚至乎系两个礼拜，先至俾佢拣一份嚟到开，等佢玩足啦，咁先至去俾佢接触另外一份嘅礼物。咁感觉上佢会知道，诶，佢都有几中意呢一份礼物咧，同埋佢会好识得去感谢每一份礼物送俾佢嗰个人，去带俾佢呢一个新嘅体验咯。 系啊，呢个重要噶，因为咧，好似我哋咧，即系过度活跃症小朋友咧，等唔切噶啦，基本上咧，你一份就拆一份，你一份就拆一份噶啦，咁所以咧。都係啦，一定要係 pre-teach 啦，即係好好地要同佢講清楚一啲嘅規矩啦，咁同埋嘅因果啦，就話呢個你唔拆得嘅，咁咧就話俾佢知啊，你唔拆之後咧，你就有下一份啦。即係唔係話嗱你拆咗啊冇噶啦，以後你都嗰啲全部你都唔可以，即係呢啲負面嘢又係我哋要避免啦。咁啊正面啲同個細路仔講，但你想拆下一份嘅話咧，你呢份你要珍惜喎。咁你珍嗱咩叫珍惜啊？對個細路仔講咁抽獎咩叫珍惜啊？係咪揸住五分鐘係叫珍惜啊？定係成個禮拜都係玩嗰份玩具就叫珍惜咧？咁你都同個小朋友可以係定義翻咩叫珍惜咧？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語言發展嚟㗎。咁你即係佢會知道啊，原來啊，珍惜呢一個字係咁樣啦。然之後咧，就個嘅認知層面咧，知道啊，原來要咁樣咁樣喎。咁變咗咧，嗰份禮物咧就真係一個好珍貴嘅禮物啦。 嗯，喺呢一個送禮嘅階段當中咧，我相信有好多嘅情侶都會係送禮物好闊佬啦，好闊綽啦，好慷慨啦。我老公咧，佢喺我哋拍拖嘅時候已經講到明。嗱，你唔好以为我会送花俾你、哦。如果终有一日我送花俾你咧，你就知道我应该系做错事先至会送花俾你噶啦。 咁大件事啊！ 佢真系冇送花俾我嘅。 所以咧，其实礼物咧都系要大家有个共识嘅，即系可能你会好渴望、好想收花，咁但系咧，你都知道啊，原来对方咧就系讲咧就系、是、啊，送花其实佢点解佢唔送啊？你有冇了解噶？ 佢有噶，因为佢爸爸呢以前就真系激嬲佢妈妈嘅时候，就一定会送花嘅，因为送咗花就会下火。咁所以佢嘅脑海入面咧，嗰个联系就系花等于道歉或者花等于认错咁样样。咁佢话如果我冇对你唔住，咪唔使送花咯。 系啦，呢个咪就系沟通啦。即系如果咧，我哋咧冇了解对方，可能你长年累月都喺度怨啊，即系可能话点解你唔送俾我？睇下人哋又有，佢又有，佢又有，佢又有咁样。咁呢一个咧，即系好好咯。即系你哋系做个沟通系非常之好。咁我哋讲翻少少细路仔啦，同埋教学上啦，咁都系咯。咁即系。个细路仔，佢 你俾份禮物唔好咁快俾佢電腦啊！呢樣嘢好好常見嘅。通常咧，你攞任何嘢咧，一攞出嚟個細路仔梗係搶噶啦，一搶佢就即刻攞到噶啦嘛。咁一攞到嘅話咧，其實成個堂係唔使上噶啦，佢會自己去揸住嗰樣嘢去去研究去玩嘅。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啲玩具咧，一見到之後咧，我哋通常都係會揸住喺個掌心度啦，咁啊收埋啦，有度形容咯。呢個咁得意嘅，呢個可以上面嘅喎，呢只動物嚟嘅喎，咁咧佢都有四隻腳嘅喎，咁又喺北極嗰度見到佢，咁你一路講咧，其實個細路仔就最留心聽你講嘢噶啦，咁啊喺嗰個地方咧就係一個最好，咁你就 100% 聽你講，佢會一路搶嘅，咁你就一路向後啦，咁啊直至到咧到咁上你見到佢，咦情緒開始嚟啦，咁你就。先俾佢等等，系喎，呢一只系只鹿仔嚟噶，咁你先俾佢，咁呢份礼物就好珍贵啦，即系呢一个嘅玩具都系好珍贵啦，咁呢个技巧记住，总之任何嘢你要同佢做训练嗰阵时，唔好俾个小朋友第一时间就掂到嗰个玩具，咁佢咧就会系好珍惜同你去相处，同埋会真系去听你讲嘢噶。 唔该晒 Clara， 唔好客气。 CIBS 人人广播， 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无论是学习环境、玩乐环境，定是屋企环境，都会影响小朋友的成长发展。 一个怎样的环境可以令到小朋友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缔造理想育儿环境。CIBS 节目《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无氧潜水在一项冇氧气樽的情况底下，完全依靠自己，事先闭一口气潜入深海，再只是依靠自己双手和岸上边长时间失去联络的极限运动。通过系统和科学的训练，这项运动的成绩也都越来越做得好，潜的幅度也都越来越深。咁但系佢同一般嘅深海潜水有啲乜嘢唔同呢？主要分三个唔同嘅层面。第一，喺冇氧气樽嘅情况底下，完全依靠事先闭一口气啦。我哋要知道海底系有巨大嘅水压嘅，完全唔能够得到稳定嘅保障，所以无氧潜水对肺活量可以话要求极高。第二啦，完全徒手海底潜水去到一定嘅程度底下，一般咧会有牵引嘅绳或者其他工具去到帮忙嘅。而无氧潜水完全依靠赤手空拳的话，不单止需要下潜，更加需要依靠双手带动自己身体浮上水面，难度更加高。另外，同岸上边完全失去联络，无氧潜水潜入去海底之后，就会同船上边岸边的朋友失去联络，因为你没可能在水里面打电话的嘛。岸上边的人亦都不会知道海下边的你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通常超过了一定时间之后，如果没有再出现的话，就表明可能有问题了，在这个时候就要着手开始营救。曾经有法国潜水好手，他的名字译名叫做杰拉德，曾经创下过无氧自由潜水的世界纪录，在没有带氧气樽的情况底下，只是只脚套住蛙鞋成功潜入去112米深的海底，整个的闭气过程长达3分24秒。无氧潜水是被一些经过非常专业的人士他们去尝试的，普通潜水爱好者可能5-6米就已经要适可而止的了。有任何关于潜水的疑问，当然问一些专业的潜水教练。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已负载，无从找来登台衣裳，潜入了新世代，烟已开，把漆熄了，收线 能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星期三嘅时候啦，咁啊七点半钟嘅盘点政策啊，要问一问阿畅到底今次讲边一区咧？阿畅早晨。 早晨，小白，喂，系啊，今晚七点半有呢个盘点政策啊，咁啊，今晚咧讲边区咧就系讲下离岛区啊，咁啊，离岛区咧系有好多个岛聚组合而成嘅地区啦，咁但系其实细心啲谂咧，每一个岛咧都有唔同嘅需要嘅，咁啊，各个岛都系有大有细，同埋有唔同嘅人口噶嘛， 系啊，有自己嘅文化又有啦， 冇错啊，咁啊。咁近呢25年以嚟呢，即係人口同埋房屋增長比率呢，原來離島區係全香港第一位嘅。咁要妥善處理佢哋嘅環保啦、旅遊啦、甚至乎航空啦、物流嘅基建啦，同一時間又要維持佢哋居民嗰啲生活質素呢，即係好難平衡嘅。咁所以呢，我哋今集就請嚟呢個離島區嘅議會主席啊，阿余汉坤先生咧，去分享一下咧呢个离岛区廿五年嚟有啲咩变迁咁话嘅。 哇，咁啊睇下嗰个政策上面啦，点样可以嗱？我哋平时咧就如果住喺香港九龙新界咧，就未必明白住离岛朋友佢哋一啲咧嘅问题所在啊吓。咁啊，今日夜晚大家一齐留意住啦。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 冇錯，咁今集同大家探討下呢個睡眠窒息症嘅。咁點解呢個時候探討呢個症呢？就是、因為話說喎，啱啱過咗個禮拜五，即係3月17號呢，係呢個世界睡眠日啦。咁目的係宣揚呢睡眠對健康嘅重要性。不過我諗我哋人人都知㗎啦，睡眠好重要。 咁計啦。 係呀，咁但係呢同一時間係想推動呢大家去關注同埋改善自己嘅睡眠質素咁話。咁返返嚟啦，呢、這個睡眠窒息症呢原來呢即係困擾好多都市人嘅。咁甚至乎呢導致到佢哋嘅日常生活好多影響添。甚至乎身心都出現問題。咁我哋今集呢就請嚟咗呢位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呢睡眠窒息症嘅成因、症狀同埋相關引致相關嘅疾病。就是、譬如呢嗰啲心血管疾病同埋呢去夜尿頻咗等等啊，咁最緊要啊，有啲乜嘢建議教大家點樣去治療呢、這個先重要嘛。咁想認識多啲，今晚八點鐘一齊睇下啦。 係啦，咁同啲呼吸聲又有冇關係呢？可能今日夜晚大家都會聽到啦嚇。十點半嘅時間，小地球大建築啊，有啲咩睇呢？ 冇錯，這個紀錄片咧就同大家探討下咧，即係我哋而家城市。即係全世界城市都係㗎啦，即係越嚟越擠迫啦，越嚟越多污染啦。咁啊，探討下咧，究竟未來嗰啲建築咧，可唔可以幫到手咁？咁啊，有好多例子嘅。咁啊，譬如咧，但係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咧，全木材起嘅高樓大廈，全等樓咧高樓 木材高樓大廈， 冇錯啊。咁啊，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睇一個能夠防洪嘅喺海邊嘅公園啦。咁啊，另外啦，有啲外牆大廈建築物嘅外牆咧，有啲直披啊，即係。種咗樹，種咗花嘅，咁啊同埋啦，喺天台嗰度種植，咁啊試圖將大自然帶入去城市咁話，咁啊從中咧，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做到零碳排放咁話嘅，咁啊睇下我哋呢個小地球透過呢啲大建築有冇辦法改善一下啦。 哇！呢類嘅叫 concept 啦，全世界好多地方咧都係不斷去到想辦法再做得咧精準啲，又唔想咧就破壞個地球。咁我自己都覺得咧係必須要嘅，因為我哋即人類都破壞咗好多啦。咁喺我哋即係同唔係話要滅絕其他嘅生物或者地球嘅，係點樣共處？咁呢啲嘅建築咧就真係可以正直就向住呢個方向去到進發，因為大家可以生活得好啲，希望个质素提高啲啦吓。留意住十点半钟嘅小地球大建筑，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系时候咧，同大家去讲讲咧个天气嘅情况啦。Vicky 交俾你啊。 而家嘅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82%。今日咧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27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添嘅。今日咧系会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啊，明日咧就会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咧会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嘅骤雨咧就会逐渐增多，且有雷暴添啊！下周初气温就会稍为下降，仍然咧都系会有几阵骤雨，所以大家记得要带遮出街啦。 咁要注意翻天气嘅变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港鐵票價調整機制日後將直接同香港物業發展利潤掛鈎。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機制檢討公眾諮詢收到的訊息很清晰，就是將港鐵利潤加入方程式計算，特別是香港物業的利潤。他認為今次檢討已經回應市民訴求。被問到為何以香港物業發展利潤而不是以基本利潤掛鈎，林世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近年港鐵鐵路收入增加空間少，甚至有虧損，港鐵要承擔鐵路維修等開支，投放不少資源，因此車務利潤空間不大。他說就港鐵物業發展利潤設三個階段，是與港鐵商討的結果，認為有累進效果，因應物業利潤而扣減的幅度已經加入方程式，有長遠效果。立法會舉行第八次前廳交流會，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帶領官員出席，包括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等。當局表示希望就多個議題與議員交流，包括爭取更多大型體育盛事在港舉行、旅遊事務處的最新工作計劃、環境保護、碳中和及能源、環境衛生和食物安全等。團結香港基金就本港青年置業和社會流動性進行研究，發現30至34歲人士由2001年至2021年的期間，薪金增幅遠遠追不上樓價升幅，難以負擔私樓樓價，居屋成為大多數青年的唯一置業途徑，建議當局將居屋按揭擔保期延長至50年，全面開放二手居屋市場，並調整居屋抽籤制度，增加多次申請而未能成功的申請人中籤機會，協助青年上車。房屋局回覆查詢時表示，調整居屋抽籤制度的建議會不必要地增加申請數目，如果大部分申請人都獲發額外抽籤號碼，對個別申請者中籤機會不會產生實質作用。另外，全面開放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有可能導致需求大增，或會令單位價格上升，影響中低收入家庭置業機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41点，升282点，成交金额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71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6，升5蚊；固生堂53.95，跌3.3；友邦保险79.1，升1.25；阿里巴巴82.75，升咗2.25；药明生物50.4，升1.25。比亚迪股份206.4，升4.4；中国平安51.05，升3.5；美团131.3，升2；创科实业86.95，升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59，瑞士法郎0.923，加元1.371，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 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0点，升455点。港金报1820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92美元，卖出19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荃湾嘅大涌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路近住晋升工厂大厦。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还有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是挤塞，而家龙尾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西边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慢车，龙尾接近狮隧桥底。而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系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挤塞，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是慢车，车龙在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是车多，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比较车多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挤塞，车龙泥围。还有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了，或者按了给银行，自己都不知道啊。 你梗是没有用土地注册处的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了这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的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2020年佢推出一张嘅 EP， 受到日本各大节目邀请演出。喺日本唱作歌手嚟讲，佢算系瞩目嘅其中一位。可能因为佢系长渊光之子，佢温柔加上沙少少嘅声线，令到人哋有一种温暖嘅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Land Milk Tea》。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and Milk Tea。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无需要太多，每到四月的第一日，我们都会挂住一个人，哥哥张国荣。 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一连两个星期纪念张国荣。 一众歌手主持重新演绎哥哥多首经典金曲，一追再追对佢嘅思念。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小心睇路啊！有冇听过呢段对话呢？你喺街见到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阿强。跟住你同朋友讲，我今日撞到阿强啊，然后朋友话你撞到佢，有冇撞跌啊？痛唔痛啊？你可能会话咧，呢啲无聊食字烂 get 听咗好多年啦，而家已经2023年仲讲，系嘅系嘅，撞到人试得多，俾人撞到你又试过未咧？真系俾人撞到跌低嗰种撞到啊！俾人撞到跌低有两种原因，第一系人哋专登撞跌你，第二系无心之失。专登撞跌你可能喺电影情节出现比较多，至于无心之失，现实世界占咗大部分。你可能会问，其实有冇得避免呢？梗系有啦，只要行路小心睇清楚，呢啲情况九成可以避开。问题系，我哋有冇顾及他人着想嘅谂法啫？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喺小路转出大路，有冇习惯停步望一望两边有冇人先行出去呢？好多人系冇嘅，即系只会顾及自己想行嘅方向就行咗先，唔会理会有冇人撞到你，更加唔会谂你会唔会撞到其他人呢？其实任何出现撞到人的情况，多数是当事人想行先一步，只要可以行快一步，撞到你又如何？早两日要去一个地方，大厦正门是一道很大的玻璃门，行在我前面的那位男士先推开玻璃门。通常推开玻璃门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不理后面有没有人，只要推开道门的位置够自己进去就 OK。第二，睇睇后面有冇其他人，如果有，会加大力度将道门再推开啲，务求令到自己过咗之后，后面嘅人亦有足够空间可以进入。如果系第一种，我哋称之为正常咯，推门嘅幅度够自己行就算。第二种就系有礼貌，会顾及其他人。你遇到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比较多呢？那位男士属于第二种，他将道门再推开啲，我当然讲翻句唔该晒。点知呢三个字都未讲完，喺我右边有另一位哥仔嘅身影极速闪过嚟将我撞开。我回头一望，心谂点解佢咁急呢？原来佢只系唔想身体任何一部分掂到呢度玻璃门而可以入到去。当然佢系成功咗。然后头也不回，望都唔望曾经俾佢差啲撞到嘅人。最奇怪嘅系，入到大堂之后竟然放慢脚步，心谂你唔系赶时间咩？点解入去嘅时候咁匆忙，入咗去又可以慢慢行嘅？系乜嘢道理呢？可能对于佢嚟讲，呢样唔掂得，嗰样唔掂得，地球真系好危险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其实咧喺我哋生活入边，特别喺厨房嗰度咧，我哋都有好多嘅生活小技巧，其实系几啱大家去到用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尝试啦？譬如咧遇到啲情况系咩咧？例如我哋饮打边炉咁讲啦。打邊爐通常咧打打下，我哋就會做一啲嘅事情。有啲朋友咧就會中意撇油嘅，係啦。咁我都覺得係， 尤其是嗰啲肥牛嗰啲咧，咪會有啲一層層嗰啲泡嘅，即係有啲人咧好細心咧，就會幫你即係撇走佢咁樣。好似我話嗰啲又唔好噶嘛，對身體。 我從來都唔撇嘅嗰啲。 點解啊？ 因為等人哋做咯。 唔係，Vicky 係落啲菜落去索咗佢就照食咁啦。 咦？你同我個方法都一樣喎。 係 啊。咁但係你落咗啲菜。索咗啲油咧，你自己食定系俾人食啊？ 梗系自己食嘅，人哋都有食一齐食。 咩精华嚟噶嘛？ 嗰啲精华，嗰啲精华 系咪噶？系咪噶？你转个头，营养师啊 ，Mimi 又话乜嘢噶啦？又话唔好啊？ 味道上 又调翻转头。你今朝早啊，同阿 Terry 讲呢个中医师啊，脾虚肾弱啊，容易咩湿寒啊，嗰啲咁嘅嘢啊。 下星期就俾 Terry 闹。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不过唔系一次半次 OK 噶嘛，唔系成日。 咁快乐都好重要嘅，着量啦，着量啦，好啦，咁如果你撇油咧，我哋有一啲嗰啲叫做嗰啲羹啊，嗰啲羹专系一撇油嗰啲嗰啲壳咧，其实除咗呢个之外咧，可以有啲简单啲嘅方法嘅，咁我哋通常咧屋企都会有嗰啲骨汤嗰啲骨汤嗰啲叫咩叫壳 系。 骨汤嗰啲壳， 汤羹啊，唔系又唔系汤羹啊， 系啦，汤壳，系啦，汤壳。咁啲汤壳咧，其实有个好嘅方法可以帮到你撇油。而你只要咧喺个冰柜嗰度咧，攞啲冰，放入去个汤壳嗰度， 等佢冻咗先。 等佢冻咗先，然后咧你就喺个利用呢个汤壳，就喺嗰个汤嘅表面上面咧喐一喐佢，就唔好拔出嚟，千祈唔好拔。喺佢表面嗰度咧，好似一架船咁样。 行个圈， 冇错啦，行个圈，行嗰啲多油嘅部分，跟住拎上嚟，你就发觉咧，由于佢本身个冰咧就好冻，个汤壳咧就出边系好热啦，佢就会立刻咧 喺个汤壳表面凝固咗一层嘅油。 哦、 你拎上嚟嘅时候咧，你就好似拎住一个汤壳嘅碗咁，一掹咗出嚟咧，咁就系一个唔需要。特別撇油的方法， 會被人話㗎，又打邊爐係想熱㗎嘛？你整凍曬嗰煲湯喎、 啊，又唔會 嘅，好有道理喎、啊！你講得好有道理喎、啊， 即係表面一陣啫，佢唔會搞 表面 嗰 陣啫嘛。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你用呢啲方法， 突然間我企咗去嗰邊喎、啊，冇辦法，一路聽你都係健康啲啊。但係突然間我去咗佢嗰邊、啊， 唔係即係，譬如你食開係凍嘢嘅，喂，如果你有啲唔知咩嘢啊？你整啲熱嘅湯羹落去咧，又可以撈到上嚟嘅，咁又會俾人話噶 嘛？你熱住噶嘛嗰個火鍋，你係啵啵啵啵熱住，你唔好話你攤凍咗佢哋先去撇噶嘛？你熱住嘅，你都可以做呢一個動作嘅。咁、我覺得拎出嚟即係你做呢個動作就俾人哋覺得，喂、幾有型喎、即係廚神都可以咁樣練成出嚟噶嘛？即係覺得你唔係淨係撇嘅，撇咧就留翻俾其他人做。我要型嘅話，你就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好啦。咁另外咧，有陣時煮飯嘅時候，有陣時會唔小心失手嘅。失手嘅意思即係咩咧？你可能喺一煲飯入面咧落得太多水，咁落得太多水嘅時候，你就發覺嗰一個飯咧就變咗有少少似稀粥咁樣。 好容易啫，你係落多啲米再煮， 再煮咁 咁米咧就再落多啲水， 啲味咧就容易難搞。 变粥， 变粥， 变粥， 直头将佢变粥。诶，呢个都系好方法喎。直头将佢变咗做粥嘅话咧，我觉得反而系容易啲处理。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又想变翻做饭咁点算咧？或者吸收翻多余嘅水分咧，其实你只要用一块点啊？ 你又谂到啦， 我知啊，叮翻热佢，因为叮咧就会抽水，即系再叮咯，将佢。 咁呢 個 冇試過， 因為你唔覺多數叮完咧啲飯都會硬啲，因為收咗啲水。 睇嚟你都唔係好煮嘢食嘅。首先咧，你無端端 佢講佢煮嘅喎， 無端端用多一個器具咧，已經係違反咗個定律。咁你打邊爐又用嗰啲電磁爐啊、電磁爐啦，你又要擺翻落去微波爐咁樣，好似就繁瑣咗咯個工序。 嗱，咁如果你即係想試下嘅話咧，即係唔覺意煮多咗嘅，咁你其實用一塊麵包，就放喺嗰個已經係稀稀地嘅粥上面，即係喺個電飯煲入邊放入去，冚埋個蓋。 即係白麵包嗰啲。 白麵包本咗塊嗰啲放爆，跟住你隔一陣間咧，你拎上嚟嘅時候，你得閒 check 下佢咧，你就發覺嗰啲水分應該係俾個麵包吸收曬。 但我無端端邊處揾塊麵包嚟咧，我都煮緊飯。 係咯， 我又要落街買。 咁你第日可能買定做第日早餐㗎嘛？ 咁我第二早餐咪冇麵包食咯。 係啊， 我連 咁嗰塊麵包食唔食得咧？ 嗰份麵包應該唔會食啦， 濕立立咁樣， 濕立立啦， 唔緊要， 唔係真係唔緊要喎。嗰份麵包，跟住打啲蛋，將佢做西多士。 咁 OK 喎， 嗰份麵包咧， 仲要有米水嘅精華。 我就係想話，我冇食過嗰個麵包嘅味道，我唔敢話好唔好食。 我做西多士得唔得？ 係啦，既然 Vicky 咁有想像力，我覺得可以試 一 試 下。 一於咁話， 交俾你啦嚇。 我的享樂時代。 啱啱我哋咪讲到咧，就系话啊，攞个面包就整下呢一个米水版嘅西多士，系咪？哇，我想话我自己咧，可能太过年轻啊。我琴日咧就因为 出口喎呢啲说话， 钟哥话嘅。 好嘢， 好嘢， 我面皮厚系咪？面皮厚， 合格，加油， 加油， 啱啊！ 系咁咧，我琴日做嘢。咁咧就發覺咗，原來我係從來咁大個女啊，未試過食沙蓉。我琴日去做嘢先第一次食，我發覺 唔係啊嘛， 唔係其實咧佢個味道同冬 nut 啊，然之後泡芙好似啊嘛， 係咩邊似啊？ 唔係有啲似㗎，佢蛋味重啲，係啦，沙蓉我發覺哇，好好食。 但係沙蓉啊，食到成口砂糖啦。不過依家咧都少咗麵包鋪咧有呢個產品啦。咁你琴日係喺邊啲地方做嘢？係咪啲即係舊城區啊，或者老城區咁樣？ 麵包店咧，佢都長期仲有沙蓉嘅，佢有幾？有一隻仲係士多啤梨，有一隻朱古力，有一隻七彩咁樣嘅。 嗰個時候話係，如果喺街上面食沙翁係好煩嘅，因為一來就話我食到成嘴都係啦，你抹又唔係，唔抹又唔係，一定要成地都係啦。喺屋企食都要，即係你鋪好曬， 喺屋企食咧，我唔敢俾我啲細路仔食啊， 成 一定野蟻啊， 成屋都係 食，成屋都係砂糖， 係啊， 好恐怖。 呢個唔同食咧，嗰啲叫做即係嗰啲油 鱼啊，即系街边嗰啲鱿鱼啊，嗰啲大肠啊，嗰啲咧， 炸大肠， 即系橙色嗰啲啊， 炸大肠咯，炸大肠， 应该系叫老味嘅，我知道嗰啲系。 哦，你讲嗰啲，嗰啲系炸嘅， 即系总之佢咪要染好多酱嘅，嗰啲嘢一定唔可以拎翻屋企食，你会滴到成屋企都 臭。 你喺街食嘅好难。 唔係喎，但係喺街食先有風味。 係 嘅， 係 啊。 琴日嗰個咩啊？嗰個沙翁表演啊。係 啊，嗰個沙翁咧，咁係茶餐廳嘅。咁其實咧，真係買少見少。其實我自己咧都唔係，即係之前咧，就算我上網睇翻，就係原來以前咧喺茶樓都有，但係我就係食過蛋散啫，淨係。咁我就冇。 兩樣嘢嚟嘅。 係啦，兩樣嘢嚟嘅。咁我就冇喺酒樓見過有沙翁呢一樣嘢。跟住我琴日試嘅時候，哇！正啊，好好食，佢个蛋香超正。跟住咧，因为我有睇佢成个嘅制作过程啦，跟住我觉得沙翁其实系可以延续落去嘅。 延续咩啊？ 系 有人买咪可以延续 落去 个世界。 希望大家有人听晒。个沙翁咧炸嘅时候咧，我就突然之间觉得，哇，好似榴莲，不如就试下整榴莲沙翁啦。可能就系开发到令到沙翁可以落。 你 见 到钟哥秒紧你啊，榴莲。 冇啊，佢用心听紧我讲嘢、 啊。我净系做反应都费事。 点解啫？ 哦，咁佢啊， 阿钟哥唔中意。 唔系，我中意食沙翁啊，我又唔中意食榴莲啦。即系你将两样嘢黐埋咧，有啲奇怪。 唔系，但系而家咧系好中意，即系 mix 一啲嘢，有创新啲嘢。 沟埋一齐做濑尿。牛丸啦， 唔系时令嘢都可以做。 前两日先讲嗰个咩芫茜披萨，吓死人啦！嗰啲咁嘅 feel 在。 系嗰个我谂住前两日讲啊，嗰个芫茜披萨你见到啊嘛？ 见到。 唔系啊，但系咧真系有得谂，有啲时令性嘅嘢、时限性嘅嘢，其实啲人譬如虽然中国人唔中意食榴莲，我好中意食榴莲，咁我就哇，好似都应该夹到噶，夹到噶喎，应该系咪？系咪先？小白而家即刻佢有皱眉， 小白好似唔食。榴莲 系咩？ 我食啊，南洋仔 食 噶， 我都食嘅。 一样嘢好简单，榴莲个味，如果你上面再加砂糖咧，嗰啲味撞唔撞都埋一齐嘅。因为如果你沙翁嗰个 甜啊嘛， 系个沙翁嘅精髓就系上面嗰扎砂糖啊嘛，当然就 系。系咪榴莲热食咧？有阵时我觉得几难 handle。 系啊，系啊，系啊。 咁又系嘅。 所以就算你而家话有啲人 crossover 咗榴莲 pancake 好多年啦，咁样佢都系比较于偏向于系冻噶嘛。 系， 你唔会话即系整热佢咧，唔会热食噶嘛。 咁你琴日买嗰个沙翁几多钱啊？我想问。 九蚊啦，我想问下以前系几多钱嘅咧，钟哥？ 以前你问钟哥啦吓。 死啦，钟哥即刻碌大眼。 三毫子。 几钱？ 唔知啊。 七十年代。 喺你细细个嘅时候。 三毫子。七十年代几时？即系你问紧 三毫子得唔得啊？咁又真系，我又真系想问几蚊咯，系咪啊？ 七十年代嗰阵时， 我认知啊有沙翁。 五毫子一碗云吞 面，差唔多啦。五毫子一個沙翁啦，但係嗰陣時嘅沙翁同而家個味道好唔同嘅，好唔同嘅，即係嗰陣時食嘅，即係屋企係即係禁止嘅，因為一來係貴啦，二來真係你食得太瀨氣，你幫你執手尾係一個好繁複嘅家務嚟嘅，因為你抹唔到啊嘛，啲糖啊咁樣抹唔到啊嘛，所以以前唔會經常有得食嘅。 係不過沙翁個製作嘅過程咧，其實都比較多工序嘅， 係啊，好考功夫。我食過一啲好出名嘅京菜師傅，佢哋整類都係沙翁做到。个名叫高力豆沙添，入边仲包埋呢一个豆沙入边， 有啲唔同嘅都有制作方法，有啲近似啦，系啊。 但我琴日咧就系去做嘢嘅时候了解完之后，我就想试下喺屋企度试啊。 你屋企试下整啊，系咪？ 系啊， 你想试下整好喎。 即系上次整完呢一个发糕，下次整沙翁俾大家试下。 系咪坚噶？ 系，我想试下。 你冇开嗰啲支票 嗱，但系如果入边加榴莲，你哋食唔食先？ 榴莲 系啦， 分整其他味啦， 系咪先？ 试下试下。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